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周10点，强烈大风暴尼格集结喺香港东南，大约220公里，即系北纬20.8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受尼格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现时本港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喺中午前维持。虽然尼格会逐渐减弱，但它减弱的速度仍存在变数。按照最新预测路径，尼格会今日稍后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以南大约150公里以内掠过。届时本港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为吹东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本港风势将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正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受尼格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雨势会渐转频密，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2和4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71和50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展望明天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26点，跌128点，成交金额2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2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2.2，跌5.2；友邦保险63.5，升1蚊。是升了1毫，美团136元，跌3.6；阿里巴巴64.5毫，跌6；康希诺生物120.2，升33.9；南方恒生科技2.98，六跌6.2；药明生物38.3，升3.5；京东集团152.3，跌5.1；盈富基金15.4，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是9.028，瑞士法郎7.859，澳元5.022，加元5.766，新西兰元4.594，欧元是7.758，每百日元对港元5.3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84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4点，跌4点。港金报15,4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01美元，卖出1,64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观景台。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雨不改，我系梁继章。 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泪，快啲起身啦，翻工。系啦，我就系睿睿。 你讲咁长，又似你一棍打咁长时间。 咁 点啊？星期三，风高浪急，我系心高气傲强。 唉，诶，今日其实 啱啱时间， 冇啊，黑金铺佢哋其实嚟唔嚟好啦， 我打个电话俾佢啦，我惊 烦咗我一个朝头早啊， 阿金铺 系咁问你啊， 嚟紧个途中， 因为佢而家个时间咧话啫吓，就估计十二点啊，黑金铺啱啱就系十二点钟，可能阿黑金铺啱啱踏入个大堂就嘟，哎，你走得啦，咁样。 其实点嘅打听妈俾危啊，其实闷危喊啊，我点嘅来唔来考，而喊啊，知唔知讲咩啊？我今朝早打电话俾我，今日嚟唔嚟考？你话 咧？系啊，冇紧要啦。 嚟住先啦， 系啦， 嚟咗先咯， 嚟咗先。 我请佢食饭啦， 吓， 好， 请佢 食饭啊， 冇所谓，请埋我哋好唔好啊？ 冇问题啊， 好，咁就 家居明咧，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日其实咧就会出现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嘅，咁但系风大雨大啊， 如果唔好嚟啊， 系啊，我哋惊佢嚟菩萨过， 唔好亲身嚟， 系啦，打电话， 咁唔好即系唔好嚟咯，今日就唔好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啦，咁不如你就打个电话俾我哋，同我哋倾下偈啦。 我想问下佢嗰啲玻璃窗啊，到底贴米字啊，定井字定？ 梗系米字啦，而家贴井字啊都好喎、 啊。我唔知 道，其实贴米字系咪有原因嘅咧？系啊，你又问嗰啲无聊嘅问题。咁咪唔贴个一字啊？ 不如你拆咗 个一字，打横贴定系打直啊？ 或者你拆咗块玻璃先？ 系喎，就解解决明话，唔系我范围里边。 你唔好玩啦！ 好啦，风雨不改，我哋三小时一样照旧，希望一路可以打破呢、這个吓，唔好挂完风球之后要嗱嗱声收场吓。 好难讲啊！ 唔知啊，听住先啦。早上十点十七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咧系密云间中嘅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听日初时风势仍然大，海有涌浪。预计今日交嘅时候咧，十二点后可能会改挂八号，不过暂时都系大家估下估下嘅啫。 相信呢个地球天气咧真系有好大嘅变迁吓。我睇翻咧旧年咧，我由呢一个冬天啲我哋咪有时喺直播室会影下啲嘉宾访问相啊咁样样。我睇翻啊，回顾翻咧，其实旧年嘅冬天真系唔系好多日咧系着好厚嘅衫嘅啫。回想翻啦，今日十一月二号啦吓，咁啊踏入咗十一月啦，呢几日天气咧可能仲有人开紧冷气啦，仲系觉得热啦，又打风啦咁样，好似个夏天咧都仲系喺我哋嘅身边。你有冇呢种感觉？ 冇啊，十九度啊，琴日点开冷气啊？好冷、啊， 即系话讲一前， 即系咩都得，即系讲紧咁系啦。咁同埋嘅十一月咧，挂呢个八号风球嘅话，已经系之前嘅就系五十年前啊嘛， 系啊， 系啊，先至有咁嘅机会啊嘛，所以你话真系几奇怪咧。 嗱，我十月最后嗰日生日后，我都仲冲冻水凉。 嗯， 咁啊，冲完之后我就话：，哎，算啦，收炉啦，要开炉啦。 因为觉得熟系嘛， 阿叔叔， 有阵叔叔咁样，有阵叔味， 系啊，阿叔叔咁样系咪啊？系啊，我唔想知你冲凉用啲咩水。 我讲咗俾你听， 想谂咁多嘢， 唔想听。但系我食入咗我耳， 但系真系凉咗啦。 使乜歌谢佢？ 唔得，我要拎开呢个，呢个系本身呢个左耳入右耳出。 我再讲一次。但真系凉咗，我觉得呢两日。 咁但系我就觉得咁样嘅，因为今日咧就听到我哋喺社交平台嗰度有好多嘅朋友啦，佢哋就话咧有啲咧就要 work from home 啦，咁啊有啲咧就因为今日咧话就觉得打风嘅日子嘅话，听我哋嘅节目嗰咧特别有 feel 噶，我都觉得 系啊， 你都觉得唔知点解噶，打风啊，你翻嚟做节目嘅话咧，你咪梗系会觉得 系啊， 有啲嘢会即将发生 啊， 个人特别亢奋。 因为咧以前咧即系讲翻以前咧，即系唔系咁发达啦，嗰啲嘅通讯咧，其实听收音机听。风暴消息是一个很主要的 市民的需要，是很 紧张的，听心机咯。 系啊， 系啊，但系而家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资料可以攞到。 系啊，我记得以前我都系咁嘅。以下系一节风暴消息，你哋有冇听过？好慢 噶，我做过添。 你系咪咁嘅声噶？你 嗰阵时候要点咧？系每一个电台咧轮流派人去天文台，喺天文台个 office 系 读嗰啲嘅。 系啊，一定要咁嘅声啊！ 系 啊，你读一次啊！你用你讲翻今日个天嚟，冇错。 以下系一节风暴消息。 好似你啊，好鸭你声，你觉得？ 是一節瘋狂消息，我唔記得細節，類似嗰啲咁 樣嗰啲通啊。 你係有一種嘅就 announcer， 即係佢宣布一啲嘢，係咪？好緊張，好緊張，聽住佢，跟住 又 烈風嘅就係驗證懸掛咁。 係啦，表示有一股唔知咩風 啊！我諗你嗰陣時候播嘅應該有五號風球啊！ 我真係唔記得喎，以前嗰啲數字 有 冇五號啊？ 有 一號、三號、五號、八號、九號、 七號都有。 七號？ 七號曾經 你咩元朝？ 我記得佢 專登為佢而掛。 明末清初， 佢阿爸同佢講：阿仔唔好起身啦。 你阿爸定估你啊？ 七喺個床邊掛一個臭木頭。 嗰個七號唔係嗰幅牆，係嗰你係嘛？系咪佢俾你信？ 咁你日日都挂啦， 七号仔啊！你系 哎呀， 好似波衫咁啊！写住 唔系，日日都系七号风球。 如果有七号风球，应该有埋个六号风球。 咁样你咁讲，不如一至三倒数好唔好？ 其实点解要咁样跳下跳下咧？仲记唔记得嗰啲数字？点解唔系咁样上？要中间要卡啦卡啦嗰啲咁？ 咁系咪应该要问下啲天文台长？ 以前咧系真系有二号风球嘅， 仲有二号添啊？ 有啊，唔系啊，有啊，因为我曾经 几时啊？几时啊？ 五十年前， 你唔好喺度乱噏。 我真系曾经上一个礼拜， 五十年前你出世未啊？上 我梗系出咗啦。我上一个礼拜咧，你又知唔知我想问呢个问题嘅？有噶，系啊。 唔信你讲，我真 唔记得，我真唔记得。 我真系唔信， 我净系记得嗰阵时咧系多啲嘅，即系嗰啲数字系多嘅。 有五号风球啊， 一三五七五九，嗰阵时冇八号啊，有七号， 八号反而有， 一嚟就有八号， 有八号， 系啊， 跟住九号，跟住十号， 系啊，一定一嚟嘅有八号先嘅， 系啊， 一号三号都冇，一嚟就挂八。 不如今日就系咁啦，系嘛？ 一嚟咁样会好开心。 喂，风球嚟啦， 乱挂。 咁就唔得，我哋天文台唔会乱挂嘅， 佢幻想嘅，打工仔 嚟想曲啫，即系其实八号等于一号啊， 系啊， 听落都开心啲，就算要翻工都开心啲啊。 上一次咧，我约个校长做理由知唔知？因为嗰日又打风，我问校长，其实你想唔想暴风？ 梗想啦。 你估嗱，因为边个校长唔讲啦？你估校长点讲啦？ 点讲？ 佢跟住即系佢用一个正经声先。其实咧 校长都是一个普通人嚟嘅。 我都想瞓硬啲嘅， 但佢喺我哋面前唔系咁讲，佢就话其实八号风球佢哋要搞好多嘢噶，即系又要去通知啊，究竟即系点样啊？唔翻 学啊，学校阵间有啲， 又或者翻咗学去嘅学生，你都要睇住佢噶嘛。 但系我谂校长，我估啫吓，佢应该宁愿咧翻学前挂好过，你翻学挂仲麻烦。 有边个唔系啊？ 你读书嗰阵试过未噶？ 真系试过啦， 上下堂突然间八号风球或者即系放学嗰啲，我唔记得咗又。 我记得有试过， 咁点啊？即刻走啊！ 走 啊！ 系啊！啲 翻全日啊！ 近嗰啲咪嚟接咯，远嗰啲我哋自己搭车噶啦。系啊， 而家佢嗰个都即刻走咯。 嗱，不过今日好有一件事，我觉得系好嘅，就系起码咧学校唔需要翻，即系你家长唔本来自己都谂，哎呀，我又要翻又可能又要走，起码小朋友唔需要谂呢个问题啦，喺屋企啦，唔好嚟啦。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几好嘅， 系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 系啊，如果喺屋企嘅话，咪听住我哋嘅节目咯， 梗系啦， 陪住你咯。 搞咩啊？ 我哋都喺度开峰会啊，打峰嘅会。 好劲啊！好似 峰会， 我哋咦？我哋都系全球华人噶喎，我哋 系啊，好犀利！ 哇，好劲！ 我真系唔惊你啊！ 我同加拿大嗰啲， 我同美国嘅朋友啦， 我同冰岛嘅朋友讲声大家好， 我同小凤姐讲声大家好。嗱，各位朋友系咪咁先？打风系咁啊， 系啊！ 澳洲嘅朋友你好啊！ 你不如同地狱嘅朋友打声招呼啊！ 都好啊，我同第十三层地狱。 我问埋先，我要问台。 你同第十八层嘅站。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纷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从风沙初起霜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小芳姐嘅封啲季节咧，咁啱晒今日。虽然咧，而家呢个十一月就唔系封啲季节，咁啊，而家呢啲季节都有少少暖浓噶啦。咁睇翻啲旧嘅历史咧，就讲到咧嗰啲关于封球嘅历史吓，咁啊，点解会冇咗五六啊、六啊、七啊？咁佢就话咧，其实咧五至八咧，其实系讲个风力都系一样，但系方向唔同。咁唔想大家有一种错觉，以为咧咦又高啲咯，又高啲咯咁样。咁啊，索性咧将佢咧就唔系啦，就一去咧就八号风球咁样啦，其中一样嘢。 但以前真系嘅，原来系有一至到十号风球嘅。咁但系因为咧头先所讲咧，就有某几个数字嘅话，系代表住嘅就并非系代表个风力嘅强劲，而系讲紧个嗰个方位，即系吹紧即系东北烈风啊、西北烈风啊，定系乜嘢咧咁样。所以其实系会好混乱咯。所以就会就最后尾嘅时候就会偷紧啲咧，就变咗我哋而家嘅呢一个咁样嘅风球嘅。 你收翻嗰句咯，话我元朝噶咯。 张嘴 啊！够啦！好啦， 你记住，十二点系黑家婆，你而家唔好踩咁重， 系啊， 我冇踩啊，够啦，打在你身，痛在我心， 系啦，又唔读书，又乜都唔识，又喺度嘈之， 我为你担心。即系家下家婆为你担心啊！喂，好啦，今日节目招旧啊，一阵间咧喺十一点后一样会有呢一个嘅家居名， 我差啲讲咗客家名， 边个嚟噶？好多丰富嘅节目，唔好走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表示今次在香港举行的峰会，他会称之为香港复常的峰会。他说香港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而香港过去虽然经历很多困难，但却是一个具有韧力的城市，因此对于本身自身能力很有信心。他呼吁参与今次峰会的金融界翘楚，把握机会和时机，而这些机会正在香港出现，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李家超强调，香港过去经历的动荡时期已经过去，社会已经回复正常，由乱入治。香港有联系环球和内地的独特优势，而这些优势只会在香港找到，无可替代。他说世界经济重心已经由西向东移，香港有人才、基建和技术帮助内地企业和资金走出去，同时吸引国际资金进入区内。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三号强风信号在中午前维持，天文台考虑在正午12点至下午2点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张冰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若果改发八号信号，会否维持很短时间？他回应说要视乎强热带风暴尼格的减弱速度。张冰又说，天文台昨日评估时已经知道尼格会减弱，但是由于同时靠近珠江口一带，此消彼长，要衡量哪一方面影响较大。到后期的情况更清晰，天气不算很差，大风威胁可能会在今日稍后时间才出现。为了方便住在较偏远的市民尽早做准备，改发八号信号会提前两小时预警。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新渡轮横水渡航线由早上十点十分起陆续停航，最后开出的航班是梅窝开往长洲，开出的时间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呼吁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翠华船务由香港仔赤柱往返蒲台岛马料水，往返塔门。塔门往返黄石和平洲街道由愉景湾往返梅窝的渡轮服务已经暂停。南韩军方说，北韩今早向东部和西部发射至少十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一枚落在南海领海附近。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一枚 但到导弹向不灵岛方向飞行后坠入公海，并触发不灵岛的自动预警系统，提醒居民到防空洞暂避。军方话，今次系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首次落在北方界线以南，靠近南韩领海的水域，强调不能接受。总统尹锡悦指示召开紧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下令对北韩的挑衅作出迅速回应。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午十点，强烈大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220公里，即系北纬20.8度、东经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受尼格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现时本港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喺中午前维持。虽然尼格会逐渐减弱，但它减弱速度仍存在变数。按照最新预测路径，尼格会今日稍后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以南大约150公里以内掠过。届时本港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为吹东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本港风势将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正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受尼格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雨势会渐转频密，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2和4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1和50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展望明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33点，跌21点，成交金额3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9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3.6，跌4.2；友邦保险63.75，升3.5；美团系138.3，跌3；阿里巴巴65.1，跌1.05；南方恒生科技3.08，跌4；康希诺生物124.5，升38.2；盈富基金15.53，跌2；药明生物38.55，升6；李宁44.85，升4；京东集团153.8，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7.32，瑞士法郎0.998，加元1.361，人民币7.281，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989，欧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6点，升7点。港金报154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34美元，卖出164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而家都几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噶。 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天马苑。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而家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啊。咁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天马苑。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路面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泽安村。咁另外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油塘嘅高超道嘅高超道去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14号 H33、214、42号 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青山公路都系受工程影响，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 A 变电站，咁而家快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首 Dale 一路去到20度嘅气温啊，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系而家系生效嘅。好啦，咁啊讲下咧呢个天气啊，天气咧对于每一个人嚟讲嗰个感觉唔同嘅。嗱、今日咧有个短短地嘅心理测验咧，就由天气睇睇你个人系心理系点样啦吓。咁、第一咧有边种天气你系最难忍受嘅，即系你唔中意啊，唔系中意系唔中意嘅。第一。连绵落雨，阴雨连绵嘅，即系系咁落，系咁落，系咁落。今日又落，听日又落，上昼又落，下昼又落，夜晚又落，咁样连续落雨。第一，第二，干燥闷热吓，即系好干燥，同埋好闷，好翳啊！我哋叫好翳嘅天气、第三，呢、這个咧会有晴空万里，即系好晒，好晒，好晒。咁、可能你会觉得啊，我中意啊，咁但系有啲人都会，哎呀，我唔中意太热啦，咁样吓、第四，乌云密布啊。 总之四个天气啦。第一阴雨连绵一路落雨，第二干燥闷热，第三晴空万里，第四乌云密布。你系干燥闷热，即系唔中意啲翳地嗰啲嗬。 其实四个我都 OK。 其实我都系，我冇天气系唔开心。 落雨 几 爽啊！哇，又担遮又凉。 我拣 A， 我都系拣 B 啦，我拣 boy。 你都系 B 嘅， 你唔介意啊嘛？ 老爷，我点会介意咧？ 开 心 开 心得连接啦！ 我哋呢啲 好开心啊！我同你谂嘅嘢一模一样。哎呀，真系好开心！哎呀，真系 好啦！ 哎呀，点解咧？ 呢个系亲我，你内心最讨厌的事情。 好啊， 好啦，我咧就拣 A 嘅，因为咧有时落雨落得耐咧都几闷吓。A， 如果拣 A， 如果大家听紧嘅都拣 A 啦吓，你内心最讨厌嘅系寂寞、寂寞。阴雨连绵嘅天气系会用感性化嘅人咧，好有诗意嘅。显然你唔系咁嘅人啦。相反咧，你系唔中意连绵落雨嘅天气，因为呢一种天气咧，会令人身心放松。而你一个唔放松嘅人，呢种情绪令你感到寂寞无所适从。你嘅性格系比较活跃嘅，你唔中意规划，你会着重实践吓，你唔会站在一边徘徊，即系咁做系咁做，你唔会企埋一边嘅，你会尽力融入过去。你会尽力融入去，呢、这个就系你啦，永远喺度忙紧，喺路上走紧嘅人， 准啊， 冲 爬寂寞啊嘛， 系啊，爬寂寞啊， 你哋拣 B 啊， 自摸奶啦， 好，拣 B 嘅你最憎嘅系喧闹即系嘈啊 ，OK 啊， 干燥闷热嘅天气咧，直接暴露你嘅情绪啦。你会感到心烦意乱，变得好浮躁。一个浮躁嘅人咧，就会不停去做一啲琐碎嘅事，满足内心嘅安全感。但系你系排斥呢种感觉嘅，你嘅性格偏向安静，渴求稳定而舒服嘅感觉同埋环境。你中意思考，有内心嘅世界，但系经常俾人好似心事重重咁样吓，所以咧即系呢个系缺乏定力嘅表现，呢、这个就系你啦，内心讨厌喧闹。好啦，到第三咧晴空万里嘅天气啦，拣晴空万里嘅天气，你内心最讨厌咧就系落差感啊，难以忍受晴空万里嘅人有独特嘅心理风格。当你睇到外面嘅世界咁美好，睇翻自己嘅处境就会狼狈不堪啊！即系会攞人同自己比较嘅，有一种心理上嘅落差吓，总系觉得事物唔好啊咁样，中意同人哋比较。希望你会有翻啲自信啦，就唔会咁唔舒服噶啦。最后一个就系内心最讨厌嘅咧，就系乌云密布啦。你唔中意压抑啊？你觉得乌云密布嘅天气咧，俾人一种压抑嘅感觉，而你内心排斥嗰种感觉，反映出你身上有较强嘅离心力，个人好热情、好主动、开朗、乐观，有自己嘅主见性，唔中意受到束缚，会采取他人嘅意见，但唔会准许人哋嚟干涉你嘅决定。即系我听下你意见啦，但我唔会跟你嘅。呢、这个咧其实系较好嘅人格状态，有自己嘅个性，又可以融入社会。唔中意壓抑嘅， 其實烏雲密布有時都好正嘅，即係哇個天越嚟越黑咧，黑到就嚟爆咧，我好中意嗰個感覺。跟住啲啪啪啪啲街燈開曬， 開始落雨啦， 係啊，好爽啊！我反而如果你話我自己加多項咧，我啊最憎就係春天嗰啲濕濕立立嗰啲， 個長流出流汗嗰啲， 係啊係啊。其他頭先你講咗四項我都 OK 啊。 OK， 玩下啫。 其實真係㗎，我係覺得。玩下啫，咩 梗系玩下啦！ 我哋冇话即系，你自己咁认真啫嘛。 我系好认真噶， 真系认真啫，系啊，唔认真嗰啲你认真，认真嗬，唔需要认真你又唔认真得嘅。 大雾湿立立，我唔中意啦。 咩话？大雾 湿 立立，即系春天嗰啲， 冇所谓嘅。我都系觉得有一句谚语，我都觉得好啱嘅，就系话没有唔好嘅天气，只系由你着错衫。 有句咁嘅言语， 有一句咁嘅言语，我唔记得系瑞典定系啲咩嘢。咁有啲人咪讲就，哎呀咩生天气嗰就冇嘅。喺佢哋嗰个地方嚟讲嘅，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你每一个嘅天气都有佢嘅好处噶，唔系话在于嘅就系嗰个天气系要佢本身佢一定冇好同埋冇唔好嘅，系咪？因为其实你作为一个大自然嚟讲嘅话，系真系需要有咁多种唔同嘅天气变化， 系啊， 你先至可以嘅就 系 孕育到我哋嘅地球噶 嘛。我谂要即系懂得欣赏、享受嗰一刻嘅天气。 佢嘅意思。呢、这个就系话，即系其实你只需要嘅就系着啱你嘅衫，着啱你啲 gear， 其实冇嘢噶，咪冻嘅你咪着翻件衫咯，落雨你咪担遮咯，即系咁嘅意思。即系其实有好多嘢又系唔需要因为外来嘅嘢而去影响自己。 瑞典噶。 我唔記得咗係咪瑞典定係類似係一啲嘅就係啲北歐嘅國家有咁樣嘅諺語嘅。你做咩要咁样啫？我梗系睇翻译版噶啦，我有乜可能会睇到瑞典版啫？ 好 系咪先？ 融入天气，我哋每一天吓、啊，今日融入天气，稍后睇下个天气变化。 讲下笑啫，系、 哎、 啊，你唔系咁都唔得系嘛？ 网上情，经典重现 ，Alex 杜德伟，杜德伟，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金奖得主，佢嘅歌曲你唔系未听过。 只懂想你，其实这一切怎可讲理？如白云天上，全属蓝天里，我知我天生属于你。如问我怎会只懂想你？那需要分析推理，全部人都知，全部人都已极清楚，我喜欢你。若我们一起，光阴也似像飞。愿我们一起，一生别分离。深海不可以变裂开，同福同升起，彼此献上自己。红日雨飞了，喜欢天际；红叶雨飘远，喜欢秋季。全部难解释，全部难讲理。就似我天生喜欢你。 杜德伟，中非混血儿，阿爸是一位乐队领班，妈妈是著名的歌手张老。哥哥呢杜德志是运动教练，亦曾经投入到乐坛的发展。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很喜欢唱歌的了。后来由加拿大回香港之后，参加了电视台和唱片公司合办的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拿了金奖之后就推出他的个人大碟。带啲名称只想留下。 沉默人没说半句话，只想留下。夜雨渐下，送你归家，你的脸早已找不到牵挂，也不再跟我多说话，目光里目光里想他。 杜德伟的风格以中快歌为主，多数带浓厚的西方流行曲风格，打扮前卫，俾人狂放的印象，很多歌曲都是深入脑海，例如这一首《夜半一点钟》。 也在逃走，没活动会变一紧张。 名神自有明日报告，我爱今夜变然透。 出色到大家跳舞技巧，令呢啲快歌更加相得益彰。不过以唱慢歌又唔差喎，好多佢嘅抒情嘅情歌都喺我哋心目之中有好深嘅印象，例如呢一首改编歌曲，歌名就叫做《因为我爱你》，Because I Love You。佢就系 Alex 杜德伟。 在那天方会不爱你，让我讲一声，当光阴停止，而在我这一生，我只需要一个你，由一开始明知如此。 Because I love you，能与你上路是多么美。 Because I love you， 雷雨也担得起，而这爱世长青不死。 虽然近年杜德伟已经比较少在香港出现，但是他的歌曲我想你不会不记得，包括这一首擦身情缘。 你说你有点冻，轻轻的转身，紧紧把我抱拥，我像浮沉在夜空，暖的感觉在流动，眼里爱意轻碰，一幅一幅画面闪过脑海中，世上离合难自控，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杜德伟。 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长长路中，可找到你的爱共情，这样浓。 除了他的个人独唱之外，这一首合唱歌曲也有很多人很喜欢，讲的是相信自己，有信心，任务必可以达成。杜德伟加上叶倩文，三个字好简单，信自己。 世间始终会美， 通運石月指示召開緊急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下令對北韓的挑釁作出迅速回應。南韓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說，截至昨晚，梨泰院人踩人事故的156名死者中，68人已經出殯，157名傷者中，121人已經出院。死者中有26名外國人。總理韓德珠說，事故責任在於政府，外交部將以本國人待遇為外籍死者提供治療費和喪葬費等的補助。另外，警方已經啟動網絡對策狀況室，調查網絡上有關事故的惡性貼文。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上晝11點，強烈帶風暴尼格集結喺香港東南，大約200公里，即係北緯20.9度、東經15.4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帶。喺早上嘅10:30至到，係喺早上嘅9:30至到10:30，天文台錄得大老山、橫瀾島同埋坪洲最高持續風速分別係每小時59、42同埋41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每小時69、49同56公里。預測本港吹強風程度嘅北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烈風，風勢逐漸增強，稍後轉吹偏東風，海有非常大浪同湧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风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93点，升140点，成交金额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8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5.2跌2.2，美团142元升2.4，友邦保险64.15升7.5，南方恒生科技3.56跌咗升咗零点八仙，阅里巴巴66.15升1毫，康希诺生物134.1升47.8，盈富基金15.69升1.4，李宁45.3升8.5，药明生物38.9升9.5，京东集团157.4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04，瑞士法郎7.866，澳元5.038。加元是5.774，新西蘭元4.609，歐元是7.768，每百日元對港元5.32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2.662。日經平均指數報27686點，升7點。港金報1544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51.45美元，卖出165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渡轮消息先吓，香港仔啦去翻索古湾嘅尾班船咧，就喺下午嘅12:30会开出。而索古灣去香港仔的尾班船呢，就會在下午的1:15開出的。咁搭呢兩班船的朋友就要留意返啦。咁講返隧道方面的情況，而家咁多條隧道的出入口呢都是正常。而較早前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對出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經清理好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一帶呢都係比較擠塞。咁路面方面，喺九龍區七鹹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排到去佛光街橋底。大埔道去翻旺角方向，

嗱，其實咧，一般咧嗰啲窗咧，會因應嗰啲窗嘅大細咧，然後咧佢哋就會決定個窗個玻璃嘅厚度啊。 嗯。 咁其實咧，當做如果你好似一幅落地玻璃嘅話咧，佢要承受個風力有幾大啊？某程度少少嘅撞擊咧，都會。即系会计埋数咯，唔会话一粒沙一粒石撞埋嚟就会即刻爆咯。 同埋点碎法都有分噶。 系啊， 系啊，系。嗱，一般咧，如果系好大只嗰啲玻璃咧，就一定要用强化玻璃咯。细嗰啲咧就可以用普通玻璃都得嘅。 嗯， 哇，普通玻璃好危险噶，系咪？即系尖不甩最传统嗰啲啊。 佢裂嘅时候咧，佢就系咁样 伤到人 嘅。 系， 但强化玻璃就唔会咯。 但系咧，家居明，我想问多一样嘢，曾经试过咧，即系我屋企嗰阵时咧，打呢一个山竹啊，好大风咧。成卡窗吹走咗，其实咧呢啲系啊，嗰啲窗教咧系咪我哋耐唔耐要即系点样去检查佢？因为有啲咧日子有功啊，耐咗之后咧，你睇佢好似冇事，即系平时嘅天气冇事，原来吹好强劲嘅台风嘅时候咧，嘣一声，真系会 你连个窗框都吹走， 飞走晒，全部飞走晒，系啊， 即系唔系净系块玻璃，连个框 都飞走 晒，危险 啊！ 系啊，个床褥顶住啊嘛，讲过咯，好似 系啊系啊，即系类似呢啲点样预防啊？即系窗教嘅老化。 嗱，其實咧，一般咧啲鋁窗咧要定時定候咧，就要揾啲合資格嘅公司去檢查咯。嚇，咁、當做有陣時咧，如果即係開山啊，有陣時要落啲W40 落去，俾佢潤滑翻佢咯。嚇、 知道。 因為咧，如果你有陣時你唔落佢。太耐又唔開，你一開咧，其實咧，你好似夾硬開只窗咧，其實對於啲教都有傷害咯。 係、知道。 同埋推嘅時候係要慢嘅，係嘛？有啲人咪成日一開嘅時候就好大力哭咁樣推出去 啊！我用個手掌頂住塊玻璃擁佢出去啊！ 會唔會一間一擁咗塊玻璃走咧？會唔會咧？ 其實咧，如果一般窗咧，就如果係一切即係佢個 正常 合。正常咧系唔怕嘅，即系大力啲细啲开都唔怕嘅。 好，咁啊，由于今日打风嘅话，咁所以就问多咗你一啲额外嘅 问 题咧。但果然考佢唔到啊， 犀利 吓，死 即系 pass 咯。 pass 就翻翻我哋今日话题啦。 唔系，咪住。我想提一提就系，啱啱阿 Yu 话打风啦，我想提一提大家。 好啊， 因为打风咧，你哋即系如果有露台啦，或者有花园啦，咁啊快啲去睇下个地去水有冇啲污糟嘢塞咗喺度啦。 系喎。 如果唔系咧，到你打风嗰时候咧，即系个风好大，你个地去水塞晒浸紧咧，你要监生行出去搞咧，都几大件事啦。 系啱， 我经常啊， 我试过啦。 但系阿家居明啊，而家你清咗咧，一个钟头可能又吹咗啲叶落去噶。 唉，嗱呢样嘢咧，其实咧，家居明咧，除咗系识讲家居嘢咧，都系一个小小嘅发明家嚟嘅。其实咧，有啲特别啲嘅隔气咧，系可以即系有叶吹埋嚟啊，各方面咧都可以唔受影响嘅。 嗯，即系啲水仍然系可以通过到嘅，就唔会水浸啦。 系啦，有機會咧，我就攞俾你睇下啦。 好喎， 少少發明家， 系啊，我哋都可以幫佢就係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同大家分享。 系啊，影張相， 因為呢個絕對有咁嘅需要啊。 水浸嘅問題咧，可大可小噶。我嗰時真係家居明，我試過咧住嗰啲咧幾層嗰啲 house 咧，由二樓定三樓個書房浸水浸到落去樓下，沖到啲傢俬都浮起埋，好惡劣。 好似達利咁樣啊！ 係啊，千祈唔好睇小呢啲嘅。 只拖鞋過緊嚟。咦，唔系我嘅呢只， 加你一陈太， 冇错。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日想讲嘅咧，就系上个礼拜咧，我哋剩翻条尾嘅，就讲紧嘅就系如果家居要装修嘅时候咧，点样睇啱，即系同埋识睇嘅就系话嗰个单，嗰张单啊，同埋嗰张合同啊，应该要点样咧咁样。而今日咧，我就知道咧，家居明好似有啲嘢咧，想问我哋嘅。 系啊，嗱，咁咧好简单啦，其实我哋即系装修啦，咁。其实一般咧，我哋有几个选择啦，一就系揾设计公司啦，二装修公司啦，三就去家私铺买家私啦。咁其实咧，唔同嘅人咧系有唔同嘅需要嘅，唔系一定话我一定系 A， 一定系 B， 一定系 C 嘅。咁咧，我今日咧试下咧就系用问答题嘅情况下，就可以知道大家应该系要边类型嘅， 揾啱啲公司。 好 系啦， 第一题。 第一条好啦，如果你买咗新楼，谂住住几年，好价就会卖咗佢嘅，咁你应该系选择 边类公司咧？ 装修公司， 装修公司， 有三老板啊嘛， 系， 嗱 ，A 就系设计公司 ，B 系装修公司 ，C 就系家私铺， 家私铺，家私铺， 家私铺，你几年就走啦嘛？ 装修公司，家私铺， 系啊， 家私铺， 系啊， 系 啊，因为唔谂住长住噶嘛， 你都要化妆噶系嘛？你买一层新楼，哦，新楼啊， 嗯， 系啊，新楼， 啊，装修公司。 我 一个装修公司，两个家私公司。 好，好，咁啊，答案咧就系家私公司。 哦，你定啊？ 好啦， 系啊。 嗱，我会咁样讲啦。点 解咧？ 系啊。 嗱，我会咁样，我有一集咧，有个校长咧，咩出题目都话戴头盔，我都戴个头盔先啊，即系。而家 你除翻落嚟，唔准戴。 唔系，因为即系我会咁讲，呢个系我个人嘅。 睇法， 个人嘅睇法啫，唔系一定系对嘅。我要戴翻个头盔先。好啦，嗱，咁好啦，简单。如果你住几年，你就谂住卖噶啦。咁其实使乜揾家私揾装修公司或者设计公司？因为佢哋嗰啲质料啊，各方面都平均系比较好啲噶嘛。 嗯， 家私铺可能就系因为涨价就货，佢用嗰啲上个星期唔系前个星期讲过嘛。嗰啲高尖板啊，高压板啊嘛，咁你用几年，你使乜要好襟到用夹板用十几廿年啫？咁你咪用家私铺嗰啲高尖板咪得咯？ 同意， 同埋咧， 到你搬嘅时候就抌晒佢就得啦。 唔系，你价钱可以平好多啊嘛。 同埋家居名人，我试过咧嗰阵时咧，因为揾人专人设计一个洗手间，整到好似好懒靓咁啦。但系到后来咧，到卖嘅时候，嗰个买家入嚟话：，我唔中意，我想拆晒佢。即系基本上有啲你自己中意嘅 design， 咩个瓷砖又有只斑马嗰啲，有啲人系完全觉得，我好憎呢啲咁嘅嘢，系嘥钱嘅，我觉得。 因为搬唔走嘅嗰啲， 亦都搬唔走。 家居名有啲卖楼嗰啲就话，哇过百万豪庄，拎包就可以入住，咁唔系系咪又可以打翻个成本落去咧？如果你卖， 即系装修得靓靓地 啊， 又可以又可以贵啲咧。 系啦， 嗱呢度咧，咁就要睇下边个去做啦。咁即系唔同设计师就有唔同嘅风格啦。有啲真系可以帮你增值嘅，即系个设计。因为好简单，当做。有時我即係我咁多年啦，有時做嗰啲豪宅啦，哇個廚房嘅比例真係好唔啱比例嘅，然後啲工人房工人次就喺個廚房後面，佢哋大得好緊要嘅，咁咪唔啱比例嘅。咁你買一個兩千尺嘅豪宅，咁但係個廚房咁細，咁你賣出嘅機會咪細咗咯。咁我哋就要將個工人次同埋個工人房縮翻細佢。將個廚房擴大咗，咁個比例上啱，咁呢個就係豪宅嘅廚房啊嘛。 嗯 ，OK， 明白。 好啦，第二題， 第二題， 你又有一條問題問我哋啦，另外。 第二題啦，好啦，如果你經常係睇室內設計啲雜誌，對屋企設計亦都有好多想法，好多 idea， 咁你又應該係選擇乜嘢公司呢？ 自己啊，自己有好多 idea 啦，已經。係咪都係嗰三個答案啊？ 即係有三個。 裝修公司， 裝修公司， 裝修公司。 係啊，因為你唔同嘅設計師嗌價。 其實裝修公司同設計公司有咩分別啊？裝修公司就係聽你 order 係咪 啊？ 係，你話做咩 咧？ 咁裝修公司，裝修公司。 三個都係裝修公司。 好，三個都中曬啦。嗱，因為如果你已經有好多自己嘅想法啦，睇咗好多雜誌，揾咗好多相出嚟咧，咁其實。呢类客人呢其实佢已经好有自己主见㗎啦。咁你其实呢只係搵一个好手工嘅装修公司呢其实已经 OK 㗎啦。反而你头先你哋其中一个讲话係呀、反而会同个设计师拗即係拗要㗎係㗎。因为你搵得个设计公司搵得个设计公司你就想佢俾好多专业意见你嘛。咁但係你俾佢俾好多专业意见你全部都唔接受嘅。咁其实你搵佢做咩呢、 即係如果佢会咁讲简单啲你冇乜 idea 嘅就搵设计公司啊。 是不是可以咁 可唔可以咁 讲、如果你话好概括咁就係咁样啦。 我冇补充你冇补充、 我冇啦明哥今日个头盔戴得好稳阵。 係呀、吹唔甩。 係啦 三号 我整条啊。 好第三题。第三题。 暴风球戴返个头盔安全啲嘅。 而家未系呀而家未系暴而家三号。 第三条啦。我一两年内就谂住移民噶啦，咁你应该选择乜嘢公司呢？ 即系又系住咗两年啦，层楼系嘛？ 系啦， 住咗两年之后就系啦，家私公司咯。 唔系，头先嗰个系三四年，而家你一两年内就 两年啦。 呢啊，咁我直情咩都唔咩咯，直情住翻旧楼算啦，系咪啊？即系如果之前有留低家私，我住埋你啲家私啦，家私公司都唔买啊。是不是咁啊？又冇 一 个 一两年内移民， 一两年就好快 fit 一声过 啦。租就算啦， 系啊， 即系 乜嘢公司都唔拣， 梁启章就乜嘢三个都唔拣啊。 因为有啲单位你拣佢咧，佢系有啲附属家私咁啊，无论租定买都咁就冇啦。 锐锐同阿强爷咧。 我啊，其实你问我乜嘢都会揾装修公司，因为我都有时我就算住一日咧，我都想 住一日，你都帮你装修， 去酒店都要装修， 都要咩嘅， 帮我 将 张 床 推去个窗边嗰 度，一年啫，咁你都咩噶？咪翻到去咁样系咪？家徒四壁咁唔 系 好舒服。系咁，要买啲家私啊，我 家私 公司啊，两个 家 私公司。 好，咁咧。我嘅答案咧就系梁继章嘅答案啦。 咩公司都 有 玩， 有咩住咩？ 你都系年龄，即、就、系、是、年龄两年内，唉、哎，其实除非你嗰层楼去到危楼嘅啫，咁咪不如咪挨咗佢，即系唔好嘥钱，即、就、系、是、就继续住，然后攞翻啲钱去移民再装修好过啦。 不过咧，阿家居明啊，我戴翻个头盔先。其实咧，虽然我头先系咁讲咧，但系我都同意阿锐嘅。有时你瞓人哋嘅床架咧，你真系觉得有少少 有啲 心里边，硬系你明白我意思啊？ 一个 sofa 一个床， 硬系 系啊， 硬系觉得，硬系觉得好似有啲争啲咁样。 嗯， 即系讲咁讲嘢系。 唔系啊，如果你话一两年移民，我宁愿去酒店住嗰啲长期。 一两年去酒店住， 系啊， 你系咪讲嗰啲？你咪講啲 service department 啊， 唔 係、 酒店。 好啦，咁既然今日大家中意戴頭盔，咁我又戴多個頭盔啦， 兩頂噶啦， 除翻落嚟先， 兩頂噶，好高噶喎，戴到。 咁其實咧，你唔使換嗰張牀，你換嗰張牀咗咪得咯。 係啫， 你個坐姿，你唔使換個坐姿，你換塊坐姿 板 咪得咯。 咁梗係啦，坐姿板就一定係淨係 換 坐姿板㗎 啦。 坐姿板就換硬㗎，唔會換個坐姿。但係牀架咧，有時有啲牀架咧，佢個挨個 pan 咧都係人哋挨過㗎嘛。你換牀褥啫，係啊。有啲咪有啲床 pan 嘅， 我知啊， 软 淋淋咁。 咁再讲佢哋个地下有人踩过噶嘛，所以我要成日叫换晒啲。 你又咪戴头盔先？ 系 啊， 我系玩嘢。 咁算啦，你 住新嘅十铺 啦。 好啦，最后一个你就话咧，你买一层楼啊，想装修完先租出去嘅，即系买一层楼装修完租出去嘅，系啦，你会拣咩公司？装修公司系 咩公司啊？ 装修。 我会拣啲求其油油啊， 我自己油添 啊， 其实全层油白佢 OK 嘅， 咪咯， 好， 唔系啊，我揾几个 friend 帮手， 即系三个都系拣最简单 最 撇嘅就算啦， 系啊， 系， 好，我会答你哋三个都系啱咗一半， 点解啊？ 系啦，其实有两个选择嘅，一就系大部分人都系咁样谂，就系是但啦，如果自己识油就油埋佢添啦，啱嘅你租出去。但系另一个角度咧，头先啊，好似阿梁继章都有讲过啫。喂，其实咧，你装修得靓有设计，其实包括你租出去或者卖啊，都可以提高个成本 嘅。 系嗱，我哋话俾你听咧，我哋曾经有好多 case 咧、就是，就系当做个层楼个客就真系想去租出去嘅，咁我哋就提议佢点样去设计呢度改咗佢点样咧。我话俾你听咧，原先佢系举个例系租25,000咧，系因为咁样做咧，系租到32,000嘅，即系多咗7,000嘅。咁多咗7,000，两年租约，咁你咪计翻出嚟，然后装修咗摆翻几多落去，咁你计个有着数，你咪情愿咁样做咯。 嗯，咁即系搵咩公司啊？ 会唔会呢啲系个别例子啊？家居明，即系佢咁啱撞咗个豪客啫，系咪先？ 唔系噶，其实真系噶，即系正如我话。你个厨房即系改到即系一个合理嘅厨房，即系一个豪宅合理嘅厨房。 嗯、 哦，你个房原先系嗰条走廊好长嘅，而家你睇下喺设计上可以令到条走廊短咗。 嗯。 走廊个空间变咗间房里边嘅空间。 嗯。 咁你人哋入到去嘅时候就自然会觉得喂你呢度好咗啦。 啊，你讲到连走廊嘅长度都系切短啲啊？咁系咪即系咩都改得噶？ 即系走廊都系改短啲噶。 系啊，个 layout 全部唔同咯。 但系嗰装修费咪好贵咯？你而家走廊拆晒佢又要改短啲，你明唔明啊？咪牵涉好多嘢咯。 所以佢咪就系话你咪净系谂下你自己装修嗰嚿钱系啦，你 除 翻开佢，系你租俾人哋两年嘅咁咯。好啦，不如咁样啦，最后尾我哋一定要问一问你一啲家居嘅 tips 嘅。咁我哋一暂时咧就即系都今日嘅问答已经差唔多完毕啦。 即系答问大会完咗啦。 系啦，有冇啲咩嘅 tips 咧可以教下我哋啲即系听众们咧咁样啊？就听讲好似话就系抽油烟机，你点样用得其所系好重要噶。 一分钟 嗱，其实咧你要大家要记住啊，好多人咧开。煮饭嘅时候咧就开抽油烟机，但系同时开埋抽气扇。其实呢个咧，大部分人都系其实错晒。你今日翻去试下，其实咧你当开抽油烟机开抽气扇咧，其实两个嘅拉力系对扯紧，你系反而会将个抽油烟机嘅风力系拉细咗嘅。好啦，你唔信咧，你试下闩埋个厨房门咧，两人开咧，随时个抽气扇咧系停咗唔喐。咁所以以后呢一系就开抽油线，一系就开抽油烟机，就唔需要两样都开嘅。 再问多个快啲嘅问题，抽油烟机开咗之后，我可唔可以开窗？ 系啊，呢个我又好关注。 其实呢个我自己建议系唔开嘅， 唔开窗， 闩埋个窗， 将所有啲油烟焗喺间房嗰度，焗喺间屋度。 嗰啲油烟就可以即系透过嗰个抽油烟机咧，就拉得。走更加好咯， 明白了， 多谢晒嘉宾， 除翻个头盔落嚟啦， 下个礼拜三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表示今次在香港举行的峰会，他会称之为香港复常的峰会。他说香港最坏的时间已过去，而香港过去虽然经历很多困难，但却是一个具有韧力的城市，因此对于自身能力很有信心。他呼吁参与今次峰会的金融界翘楚，把握机遇和时机，而这些机会正在香港出现，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李家超强调，香港过去经历的动荡时期已经过去，社会已经回复正常，由乱入治。香港有联系环球和内地的独特优势，而这些优势只会在香港找到，无可替代。他说世界经济重心已经由西向东移，香港有人才、基建和技术帮助内地企业和资金走出去，同时吸引国际资金进入区内。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三号强风信号在中午前维持，天文台考虑在正午12:00到下午2:00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张冰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若果改发八号信号，会否维持很短时间？他回应说要视乎强烈热带风暴尼格的减弱速度。张冰又说，天文台昨日评估时已经知道尼格会减弱，但由于同时靠近珠江口一带，此消彼长，要衡量哪一方面影响较大。到后期的情况更清晰，天气不算很差，大风威胁可能会在今日稍后时间先出现。为了方便住在较偏远的市民尽早做准备，改发八号信号会提前两小时预警。澳门的三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说预料三号风球会在今日下午5:00前维持，今日下午至到晚间改发八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至较高。按照最新预测，强烈大风暴尼格将在今日下午至到明日初时在澳门大约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在东北季候风影响下，尼格在今日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移动路径和减弱程度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巴西大选后寻求连任失败的总统博尔索纳罗打破两日来的沉默，发表简短讲话，强调会继续遵守宪法，但没有承认败选，亦没有祝贺胜出的卢拉。幕僚长其后说，博尔索纳罗已经授权他展开政府过渡程序。 67岁嘅博尔索纳罗喺大约两分钟嘅讲话中，感谢投票俾佢嘅5800万名选民，跟住提到佢嘅支持者喺全国嘅堵路示威，形容系愤怒嘅结果，同埋感到选举过程不公义。博尔索纳罗喺大选第二轮投票中，以1.8%输俾左翼候选人前总统卢拉。支持博尔索纳罗嘅货车司机喺至少20个州堵塞公路抗议选举结果。卢拉所属嘅劳工党话，由副总统当选人领导喺星期四展开嘅交接程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周11点，强烈带风暴尼格集结喺香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即系北纬20.9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在早上的9:30至10: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横澜岛和坪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每小时59、42和4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69、49和56公里。预测本港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展望明天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65点，升308点，成交金额6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2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0.8升3.4，美团系145.7升6.1，友邦保险64.6升2，阿里巴巴67.2升1，南方恒生科技3.1毫0.6仙升咗5.8仙，康熙诺生物126.8升40.8，盈富基金15.85升3毫，李宁46.7升2.3，京东集团161.3升4蚊，药明生物39.8升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37，瑞士法郎0.998，加元1.36，人民币7.27，英镑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99，欧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1点，跌27点。港金报154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1.24美元，卖出165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先啦，咁新渡轮咧只系有坪洲去梅窝、芝麻湾啦、长洲尾班船就喺上午嘅11:55，梅窝去长洲嘅尾班船咧就系12:15，香港仔去索古湾尾班船系下午嘅12:30，索古湾去翻香港仔尾班船咧就系下午嘅1:15，咁其余嘅离岛渡轮嘅班次咧就已经开出咗啦，咁大家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这么多条隧道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就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都是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在油麻地的高超道，高超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14号 H33 214 42号 C去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青山公路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山公路去翻葵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荃湾方向， 近住葵涌 A 变电站的快线都是封闭，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和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已经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食嘢都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俾次机会我啊！我系 P 牌嚟噶。 依家唔系事必要你讲。但是必要你看电视， 在电视节目 P 牌婆婆研习班啊，各位新手婆婆公公爷爷妈妈，识臭仔就唔等于识臭孙噶噃，不妨听下心理学家点教老，仲有星级婆婆陈海琳的妈咪 Connie 分享作为 P 牌婆婆的心路历程同心得，今晚7:30，港台电视31，知识 一本汽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经过实际操作试验，例如开收音机又或者调校温度，发觉驾驶者如果用实体按钮操作，会比起用触碰式荧幕更加快速完成和更加安全。咁实体按钮是有手感啲嘅，但是会不会用声控更加好呢？ 逢星期六朝早6:00到9:00，冯健威支培知识会社。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好啦，咁啊，逢礼拜三我哋都会有取上。 早晨， 大家好，早晨。 系啊，咁其实咧，我哋都有就住唔同嘅话题咧，就讲咗好多。咁但系今日咧呢一样嘢，我觉得咧好中意嘅。又或者有时候我哋有啲乜嘢嘅，即系扭亲啊、跌亲嘅话咧，我哋就啊去睇下铁打先啦，咁样。系啦，咁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想咧，今日我哋同大家要讲多少少嘅。 好啊。 又或者未去到话即系有啲咩瘀伤嘅话咧，我哋都会中意，我自己本人就系好中意嘅。例如嘅就系去叫人哋推下拿，又或者按下摩啊。 腰酸骨痛 是 最严重， 系啊，啪啪下只颈， 因为好多人都有劳损啊嘛， 系啊，颈椎同埋条腰。 咁而家讲紧嘅就喺跌打方面啦，咁喺中医嘅疗法咧，我哋先讲啊，一般可能系讲紧系推拿，又或者可能讲紧系即系俾人哋去脚底按摩啊等等，呢属唔属于嘅就系中医跌打里面嘅一啲科目。 如果咁讲啦吓，跌打咧就系属于喺香港嘅中医师当中。帮人进行一啲手法去治理一啲筋骨损伤嘅一个名称，咁我哋用喺中医学界咧就属于系伤科、骨伤科， 即系要受伤， 系啦，以伤科呢个方向冇错。咁但系喺香港咧就通常会比较叫做系跌打啊呢个现象。咁啊跌打，顾名思义咧就跌伤啊、打伤啊。咁但系实际上咧都。唔單止係呢一啲受傷嘅，我哋都可能有勞損、勞傷， 痛症啊， 痛症經常都有啊。啊，譬如話好似一啲慢性勞損啊、風濕啊、退行性病變啊，即係老年性嘅退化呢啲咧，都會引發有痛症嘅。咁佢哋都係適合透過睇鐵打咧，就去愛嚟改善翻啲筋骨問題。咁但係頭先提到啦，譬如話推拿咧、按摩或者腳底按摩都有啲唔同嘅。推拿咧就系又系属于中医嘅外治法，而推系啦外治，因为喺出边进行治疗嘛。佢同铁打系近似，因为铁打咧佢系利用推拿嘅手法， 去只不過推拿手法裏面亦都有一啲叫做正骨嘅方法去糾正翻支骨嘅一啲可能錯位啊，或者甩臼啊等等啦。咁但係按摩咧就屬於向喺保健嗰邊嘅，即係預防疾病嘅。咁啊當然啦，按摩手法都係可以愛嚟具有治療作用。咁但係要睇下嗰個按摩師佢本身對於個治療嘅原理掌握幾多啦。咁但係畢竟都係同嗰個法例牌照矛盾啦，因為係醫師先至可以幫病人診斷疾病嘛，所以按摩師可以配合醫師的指示下咧，去舒緩一些症狀不適嘅，呢、這個就冇問題。但係腳底按摩咧就唔屬於鐵打範疇啦。但係佢都係按摩嘅。係、啦，只不過咧，佢係透過腳底或者足部有啲神經末梢聚集嘅地方， 或者啲咩反射區。 冇錯，佢反射區就係一個簡稱。 嗯、 好似我哋頭先叫做神經末梢聚集點，咁呢個 好專業啊， 就叫做 神經末梢， 就叫做反射區咯。嘅、意思係咁解。咁通常都係透過刺激呢一啲嘅反射區，去將個身體調整，都係保健多。咁就唔係太屬於鐵打嗰個方向嘅、 你咁講，我哋清楚好多。咁、今日我哋集中講翻嘅就係鐵打啦。咩、人其實需要去睇鐵打呢？ 嗱，鐵打好似你撞。撲親撞親都已經可以 了、有瘀啦， 有瘀有腫啦， 痛 啦，咁你通常都會因為有呢啲症狀，你去揾鐵打師傅。咁鐵打師傅當然佢首先佢會檢查下你嗰個位置、那個損傷嘅程度啦、一般有新傷有舊患啦，係咁啊新傷你可能啱啱整親兩三日嘅都屬於係新傷範疇，但你過咗成個禮拜以外啦，都已經可以屬於舊患㗎啦。 哇！呢、這個禮拜就已經係舊患㗎啦， 係啊，因為你唔係啱啱。剛剛啦嘛，已經係過咗、 我以為係經年嘅，即係佢就復發啦，咁就叫做舊患。 嗰、那個係陳年舊患。 陈年 就加多个括号， 系 啦，括号陈 年， 系啦，咁佢真系好耐啦嘛，系嘛，咁但系当然啦，医师都会评估嘅。如果你系一个新伤，咁佢可能会有软组织损伤，会有出血，会有肿胀，会有痛。咁佢当然考虑到会唔会需要同你捽药走啊，定系敷药啊？咁做呢啲治疗嘅过程下，如果你太新鲜嘅，啱啱喺对面球场踢完波扭亲，跟住就即刻扶住落嚟噶啦。咁可能唔適合捽嘅，因為佢都係啊，因為佢只會係檢查過你個關節有冇錯位，有冇骨折，評估咗你個傷勢。但你啱啱整親咧，如果佢再捽，唔排除會令到你嗰個出血嘅情況會更加嚴重。咁、令到你个肿胀系啊，你嗰个肌肉损伤啊嘛，咁、你再捽睇嗰个伤口嗰度系咁捽，咁系咪里边都会出血啊嘛？啲、血系行快咗啊嘛， 真系好深奥啊！ 系啊，所以咧新伤咧通常都系叫做嗱，如果用急救角度就制动抬高患肢，跟住用冰敷又包扎，咁啊减低出血肿胀，咁啊等佢后边恢复嘅快啲啦。咁、现代嘅中医铁打佢哋都会参考西医个方向，咁、但系中医嘅原理咧就佢未必会即刻同你捽、但系佢即系因为你太新鲜啦，咁、佢可能听日先至同你捽，或者后日先至同你捽，就睇睇、 再评估下咁。 冇错啦，但系 捽 咧，嗱呢、个又系一个重点喎。捽呢个字眼咧，就俾人个感觉咧，即系好似出力去捽啦。 系啊， 系啊，阿妈 话 系要用大力先有用噶。 系 啊， 其实 捽散 嗰啲鱼啊 嘛。 嗱、你捽污糟、捽邋遢嘅嘢，你都系要出力先捽得甩。 系、 咁但系， 如果唔系睇你嚟做咩啊？ 系冇错。但系如果个人。嗰、那個患處有啲淤血啊阻滯住，咁佢就因為咁所以痛。你一開手落力就眯埋眼就大力坐落去啦，咁樣咧佢就可能未出散就暈咗咯喎。咁所以起步嘅時候咧都要即係有啲熱身嘅，咁、你啲熱身做得佢輕鬆啲、柔和啲，等到佢開始啲氣血暢啦。咁、你慢慢又加啲啲，慢慢又加啲啲力落去，最終。你能夠受得到嘅力係大啲啲，嗰、個散瘀嘅速度係真係快啲嘅。咁、但係都要嗰個傷勢係適合去捽咯、所以就話啦，頭一兩日新傷嘅時候咧，就算係所謂叫做捽藥酒咧、都唔係真正捽。可能 按摩下佢， 搽 下佢，搽 药酒，系啦，搽下去，等佢渗透、引顺下啲血，等到嗰个病人，起码医生都摸过嗰个病人嘅患处，咁、 叫做確定佢係冇事。如果唔係，你連掂都唔掂下個病人個患處，個病人都唔知係咪真嘅、 嗯。 究竟佢知唔知嘅咧？佢有冇摸過一支骨？有冇傷咧？呢、嗯、啲都係令到個病人個心情好擔憂。咁、 嗯、 所以咧，就多數醫師都會同佢做一個查啲鐵打走先，嗯、檢查下個關節啊，可能冇骨折、冇錯位。咁、 嗯、 啊，最純粹係一個皮外傷。 嗯 好啦，咁啊查啲铁打走，跟住咧就整服铁打药膏就敷佢啦。咁、 嗯、 但系敷药嘅时候咧，通常我哋都会即系见到好多都系热辣辣，好舒服咁、 啊、 样就敷、 啊、 一块嘢 咁样， 冇错， 屎咁。 咁我哋通常就似系朱古力酱。 又得， 李丽蕊同学， 因为好臭啊嘛，一劈一笪落去，就好似我 有啲铁打药好香噶。 诶、我未问过、 啊，因为点解咧？佢加咗烧酒落去煮。咁佢好容易會有一種酒精嘅揮發香氣 咯，有啲發散嘅感覺。 咁當然啦，即係有啲人佢唔習慣，咁啊佢就會覺得好臭啦嚇。咁、但係如果你咦啊嗰樣嘢你覺得舒服聞咗香嘅咧，咁啊即係對你嘅身體有益啦。 通常點解係熱嘅？多數我哋發覺嘅就係嗰啲咁嘅中藥，你噏落去嗰啲所謂山草藥嘅話，佢多數都係熱嘅，係咪同呢樣嘢都有關？ 有關， 因為有講過就係熱敷同埋冷敷，有好多人都係搞錯嘅成個都。 嗱、其實咧，如果熱咁本身可以能夠令到個血管擴張， 嗯、 可以令到啲淤血就快啲帶走，因為加速咗個循環啊。 同埋令到啲藥會唔會入去 會佢亦都係要嗱，首先啦，佢用酒煮熱咗個藥膏，酒咧就係行氣血，咁、有助滲透，熱力就令到毛孔擴張，同埋加速血管擴張，咁啊將個藥力滲透吸收得係好啲嘅。 OK， 咁但係呢一個係適用於就算喺新傷過咗兩日。或者三日咧會好啲，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啱啱喺球場扶住落嚟嗰個已經好腫啦，你即刻揾復熱嘅嘢壓落去咧、其實佢都係好舒服嘅、但係佢嗰一下就好舒服，但係因為嗰個熱力令到佢裏面都會出血。咁、所以咧有機會就腫啲嘅，係、啦。咁所以有啲醫師咧，佢就會煮定啲一啲藥膏，但係就已經係室温㗎啦。佢、就即刻好似朱古力醬咁樣就搽咗片麵包咁樣就敷落去啦，即係個原理啦。咁、呢個咧就叫做係冷敷、冷敷就唔一定係等同於要雪凍佢嚟敷，但係亦都有一啲係會整凍佢嘅，不過就唔多。咁、但係冷敷佢都要滲透㗎嘛，佢冇咗熱力啊嘛，咁、佢可能會加咗。有一啲藥油，而啲藥油咧就係有發散性嘅，譬如話可能有啲係冬青油啊，或者係松節油啊，咁呢一啲咧都係屬於有一個滲透行血，咁佢就用冷膏都可以將個藥性滲透，咁就適合喺一啲而家仲係容易會有出血腫脹，或者佢唔太適合用酒去作外敷嘅，因為有啲人對個酒咧係會有敏感，所以以前煮鐵打藥膏埋收個膏咧。對於一啲嬌亂嘅肌膚容易敏感嘅人咧，佢又唔用得酒，咁啊佢又唔用得嗰啲頭先有刺激性嘅藥油，咁佢點咧？有啲用蜜糖，有啲 我第一次聽， 敷完之後我咪好靚咧，皮膚 再都未夠， 啲螞蟻嬲， 再靚啲嘅咧就要用蛋清， 哇， 冇錯啊，特 係 咁矜貴㗎，嗰陣時所以有啲即係佢專係做上等人咁樣，咁佢咪又要佢啲皮膚又嬌又亂，咁啊特登就用啲蛋清嚟開嗰啲煮過嘅鐵打藥啦，咁就減低皮膚過敏嘅情況，仲可以滋潤肌膚添，即係呢啲就係熱敷凍敷，所以。如果是做一個傳統的鐵打呢通常他們都是熱敷的。咁、但是敷了藥啦當然他是借助先透過手法將你嗰個損傷的手位置調整了。跟住再透過熱敷敷藥。咁敷了藥呢就借埋個藥性滲透。咁一般啦如果不是太嚴重的一種軟組織損傷呢三幾日咧，都應該可以明顯有一個好大嘅改善。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係嗰個膝關節照個 X-ray 出嚟，都睇到裏面好多嘢都蝕曬，咁、你就好難話敷幾劑咧，就即刻可以令到佢全部又強翻啦。 係、啊，咪一頭邊個 原因？許常，我想請問啊、就係、有時咧，譬如可能話即係跌打，又或者個就係有傷嘅時候咧，就話要戒口嘅、有冇啲咁嘅嘢嘅？譬如話唔好飲酒啊嗰啲咁樣。 又唔好食牛、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我有睇過㗎，佢、哋就話。有啲嘢你系唔可以食嘅， 冇错啊！嗱，即系首先啦，酸辣嘢咧就肯定系少食嘅，系、因为咧你食嘅嗱，我哋去捽就 系 想捽翻松嘅， 系、 但系你食啲酸嘅嘢咧，喺中医角度佢会入肝，就会令到佢收紧。 佢哋話揦翻啲筋啊，係 咪？咁啊揦住就唔能夠放鬆，嗯、所以我哋成日都話想捽鬆佢，捽鬆佢，但係你食酸嘢又筋又抽翻， 哦， 咁啊即係會對行咯，唔好咯。 嗯、 好啦，辣嘅嘢咧，佢就會行血。 哦， 咁因為你有腫啊嘛，甚至乎有啲人有肌肉發炎嘅、嗯，關節發炎嘅，你食啲辣嘢，啲血一行得急。佢咪有腫，你咪消唔到腫咯、嗯，所以就話啦，酸辣第一個就唔好食啦。 好， 咁第二啦就係、是、糯米又唔好食啦。 糯米真係唔 係啦，糯米咧佢就黏滯。咁其實佢食落去係咪會阻滯咗你個消化，利用咗你嘅氣血，即係話咧滯住我哋身體啲氣血運行。咁你想嗰啲血瘀嘅現象快啲散啊嘛，嗯、但係你又滯住咗佢個運行唔好， 截住佢停咗， 係啊，所以同埋咧，糯米咧係黏黐啊，即係等同於好似你個關節咧就係黏連，唔順啊，叫住，好似一個糯米雞咁樣，係啦，咁啊黐住咗咪行得唔順咯，咁啊仲有好多噶，譬如話咧一啲。 烧鹅啊，又唔食 鹅啦，公鸡啦，鲤鱼啦，韭菜啦，啊，书本啊，狗肉啦，吓、啊、呢啲咧，全部属于系咩咧？叫做温阳发散类嘅。咁、 嗯、 由于而家我哋都唔想去焗啊嘛，唔想去充血，所以我哋咧就要食一即系避开呢啲，就以免一啲叫做。舊患復發、 哦 啊、就叫做復發啦，因為谷行咗嘛、 嗯， 所以點解我哋見到有啲人可能去食咗某一啲嘢之後啊，無端端之前有啲地方痛翻咧，咁、 嗯、 就係因為嗰啲嘢就係惹起咗身體嗰個血氣行得過急，嗰、那個患處啲氣血唔通，咁、 嗯、 佢就會痛咯。 嗯，好啦，許 Sir， 咁啊，頭先我都講緊嘅就係你會見到咧喺嗰啲醫師嗰度寫住會風濕跌打。頭、 嗯、 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話，當你有跌啦，或者你打親咁，你會睇佢啦。風濕又係點樣嘅一回事？ 嗱，風濕就好明顯係同天氣有關。 哦、 即系如果你听到啲人讲话，哎呀，我咧仲准过天文台， 系啊， 佢都未讲， 啲老人家 我就有反应啦。咁、 嗯、 其实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本身系受到外边嘅天气嘅湿度同埋个温度嘅转变下，而令到你身体啲气血经络行得唔通顺。咁你以往甚至乎一啲筋骨位置、关节位咧，佢啊气血行得唔通噶啦，本来。咁、 嗯、 天气再变，佢再适应唔到，咁佢咪会有啲痛症，而喺嗰段转变天气时候发生咯。 未必系有损伤嘅。 可能佢 有 勞損咯， 係 啦，會有勞損咯、嗯。如果冇傷過嗰啲咧，就真係一定係要去到感受完咗嗰個天氣。嗱，譬如話今日你就去球場度睇人打波，咁、 嗯、 你咧就落完雨吹到風，翻到屋企周身痛，呢種都係風濕。 嗯， 你真係受咗風寒濕。 嗯， 但係有種人咧，佢以前咧就曾經係有一種損傷。但系咧，佢本来冇嘢嘅，咁、 嗯、 但系冇嘢就唔代表佢强壮，佢、哦、弱咗、 嗯， 弱咗去到个季节一嚟，天气一变，跟住佢就痛，咁、 嗯、 就即系佢以往冇根治开，咁呢啲就风湿旧患啦，系、 嗯、 啦，就咁解，同天气影响 嘅。有冇啲咩嘢可以煲嚟饮嘅？又或者就系如果你有成日啲好攰啊，硬系好似啲风湿有啲唔系好舒服啊咁样嘅话， 其 实 我哋有啲方法咧就会反而可以除咗饮啦，不如我哋讲下。外用有啲咩方法呢？ 好啊， 因為我哋見到好多人都總係會有唔同體質嘅，咁、 嗯、 好多有真係有風濕嘅呢，當然後生都會，但係長者又會多啲。 係， 咁長者有時食藥都會多嘅，咁你再叫佢好多藥飲呢，佢又真係好想要把脈要知道。咁、 嗯、 但係我哋會用咗一啲中藥呢，就煲水呢，就我嚟浸。浸腳又好， 哎、好 浸肉又好，佢、嗰個驅風濕嘅效果又可以嘅。咁、嗱，有邊啲咁大家有興趣可以記低啦。 好啊。 嗱，第一隻咧就係寬筋藤。 寬筋藤。 寬咧寬闊個寬啦，筋咧就筋腱個筋啦。寬筋藤。咁第二隻咧就係落石藤。 落 石藤，經絡嗰個落。 咁多藤 嘅。係啦，嗱係啦，就係、是、咁多藤啊！嗱，寬筋藤、 落 石藤、雞血藤。呢度有三種藤，嗱呢三種藤咧都係草藥嘅特質，逢係藤咧都好柔韌嘅，就好似我哋一個人啲筋一樣，冇錯啦。咁如果我哋可以買到呢一三種嘅藥材，去到藥材鋪，我哋每樣就執五錢，五錢。好啦，仲未夠嘅嚇，咁我哋咧就要加啲叫驅風濕藥落去，咁又買一隻咧就叫做走馬胎，係啦，走馬胎嗱呢啲藥材，咁、我哋唔食落肚唔怕，煲水我嚟浸啫嘛，走馬胎咧就係、是、驅風濕嘅，又係藥材，咁佢有句歌詞啊咁樣講嘅、兩腳伸不開就獨未走馬胎，咁、兩手伸不開咧。 就毒味走马箭啊，呢啲咧就系用药材里边嘅一种歌诀啦。 即系用歌啊，即系用手定系 系啦，你用手 脚有事咧， 你我嚟浸手嚟浸脚咧啊。但系如果讲系手脚，其实你都系煲咗盆水摆嗰个患处落去浸啫。 嗯。 但系如果你食落肚嘅时候，即系真系开药饮咧，就要确定啦。你系手痛，我就开走马箭；你系脚痛，我就开走马汤。系啦，但系系啦，如果你系外用就唔需要分啦，啊！但系佢头先嗰个系内容啦，咁、所以嗱，我哋咧就四味材料啫，番根藤、鸡血藤、落石藤同埋呢个走马胎、四款材料，每款5钱，咁就屋企随意揾一个不锈钢煲咯、啊，就加满水去煲呢啲药材咧，煲得佢有水滚后计，20分钟， 咁快 系唔使耐嘅，系、啦，跟住就熄火就倒咗出嚟个洗面盆度。咁啊，摊到佢适中嘅温度啦，叫做41度。啊，唔系啊，唔好能够承受到，因为有好多人承受力好强。 啊，我都系。 但系咧，我哋就以41度左右啦。 系、 因为有啲人44、45都得噶。 哇！ 佢太热咧，佢会有另一个问题，因为谷得行得滞咧，又会痛嘅，同、埋诱发发炎嘅、所以咧，我哋以41-2度啦，呢、个 range。好，咁我哋就浸嗰个关节、一日能够嘅就做一次。如果好啲嘅话，就一个礼拜再浸一次。咁、浸10分钟至15分钟，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有效改善。 哇！今日学咗好多嘢，再次要多谢晒取水。系啊， 唔该晒。 平时浸下佢都 OK。 系冇事嘅时候浸咗，减少发生。 哇！正啊！ 我哋都有浸嘅，冇事都浸嘅。 好，我哋一齐 浸。 你浸 完俾我。 好，唔该晒，多谢。 好，唔该。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中午12点快到噶啦，听听12点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小时41至62公里，正午12点，强烈带风暴尼格集结喺香港东南，大约180公里，即系北纬21度，东经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按照最新预测，尼格会逐渐减弱，但会喺今晚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带，喺本港以南大约150公里范围内掠过。本港今日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为吹偏东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东风。受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下午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1:40或之前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和尼格相关的雨带会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本港骤雨今日稍后将会转为较频密。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8、46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69、53和63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增强，今晚转吹偏东风，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骤雨渐转频密，展望听日海有涌浪，间中有骤雨，风势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29点，升274点，成交金额7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2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9蚊，升个六；美团系143.8，升4.2；友邦保险64.55，升1.15；阿里巴巴66.5，升4毫；康希诺生物131.2，升44.9；盈富基金15.81，升2.6；南方恒生科技3.8元，升4仙；李宁46.55，升2.1。京东集团159.7，升2.4；药明生物39.5，升1.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041，瑞士法郎7.866，澳元系5.04，加元5.772，新西兰元4.607，欧元系7.666，欧元系7.7666。每百日元兑港元5.3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2.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9点，跌29点。港金报1546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55美元，卖出165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喺路面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巴士方面咧，九巴、新巴、城巴多条巴士线咧就已经系暂停服务噶。咁详情咧都可以去翻有关嘅网页查询。渡轮方面咧，新渡轮咁而家只系得梅窝去长洲嘅尾班船，12:15；香港仔去索古湾尾班船下午12:30；索古湾去香港仔嘅尾班船啦，就喺下午嘅1:15。其余嘅离岛渡轮咧就已经开出咗啦，咁大家留意翻。咁另外同大家讲一讲道路工程啦，喺油麻地嘅高超道，咁高超道去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14号 H33、214同埋42号 C 去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咧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波盛奔神骚动音乐。 秋瑾，你敢就离家出走，对得住我哋啲仔女咩？ 我此行系为咗救国，唔似你咁做一个懦夫。 好，你走咗就唔好再翻嚟。 想知道革命英雄秋瑾一生嘅高低起跌，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原主办可风中学嘅同学声演《秋风秋雨受杀人》秋瑾。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 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假婆来了， 加钱炒钱，哎呀， 炒钱， 哎呀，客家婆嚟啦，好， 点要打风喎？ 系啊，你戴翻个头盔先啦，客家婆。 五数戴条盔啦，我一条。 点解老师要戴头盔啊？马同学， 系啊，点解要戴头盔？ 哇，风吹雨打，等下飞啲嘢埋嚟，咁点？ 我踩过你啊，飞啲嘢埋嚟都飞去你。 我帮你挡，我帮你挡，客家婆。 有人用广东话争跌啊嘛， 广东 话，我话系咁样讲嘢先至啱。 系啊。 系 系系， 剑走前咧，挨战咧，衰五斗木喎， 衰五斗木，瞓唔到 觉。系啊，衰五斗。 点解衰唔到木？ 咁样挨胆线嘛。 哦，胆线。 阿铁门台要喊摄呢啲人加嘛，阿靓见咁数来啦。 系 啊。咩啊？ 而家唔系啦，而家好似晏啲人，而家好似系一点八啦。以前大家留意啦。 散烤凤桥啊。 系啊，散烤凤桥啊，你买餸未啊？今晚冇餸买喎。 唔系食干条喎。 食干条，干粮啊，即系干粮啊。 罐头。 哦。 食干条。 干条。叫做 嘅，因为干条 咁干粮系咩啊？ 干粮 哦，干粮 干条啊，几得意喎呢个。 你有冇客家有冇干条？ 屋企有啊，罐头汤 用客家话讲， 干条汤 系啊，仲有咧。 干条汤， 超市能 豆豉鲮鱼， 超市能 喂个能鱼。嗰个好正， 五彩肉，五彩肉， 五彩肉， 五彩肉啊， 五彩肉，越食越唔蠢， 系， 我中意食咸鱿肉， 咸鱿肉， 咸 鱿肉， 咸鱿肉， 肉 肉 肉， 系啦， 咸鱿肉丁都好食， 唔香肉店， 唔香肉店， 有冇食嗰啲凤尾鱼啊？而家仲有冇食嗰啲？ 凤尾鱼， 我以前系爱嚟夹面包好食噶。细个时候， 我要 甜嗰啲咧，有啲甜甜地味嗰啲凤尾鱼， 扁噶扁身， 扁身又系咪扁身咧？总之系好食噶，我细个中意。 凤尾鱼 系啊， 佢系西 系干条嚟噶， 干条 罐头嚟噶， 系啊。你有冇食过？ 我冇食过， 你都冇食过。 我食过沙丁 鱼。哦，沙丁鱼都好，沙丁鱼酸酸地噶嘛。 有啲茄汁嘅， 系啊， 茄汁。 茄汁 系啦，你讲下嘅就系沙丁鱼有茄汁，讲 沙丁鱼有茄汁， 啱唔啱啊？ 我唔食呢啲罐头， 你唔食定意思？ 我食罐头鲍鱼。 哦，唔计， 有冇笑？ 唔系我羡慕你，我羡慕嗱，你做咩笑咧？咁样我羡慕你啲 开心啦。 要加咗几多干饱唔啊？ 我唔系用几多罐，我用几多箱？ 哦，几多条啊？几多条啊？几多头？几 多头啊？唔知啊！ 吓你唔识你话人哋食鲍鱼？ 系啊， 我理得佢啫，大只。 佢唔系拣几多条，佢系拣几贵，越贵啊先食。 银龙都后啦，嗱，点解我哋要降咧？头楼等阵时间，降嘅招气，唔同嘅地方咧都要后后 set 一动事嘅。 诶，好啊， 系咪啊？打风嘅话，我哋系食罐头啦，但系你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嘅时候咧，你都会食嗰啲当地嘅名菜嘅，你会唔会啊？ 泰国街、冬阴功。 系喎，仲要咧， 就 菠萝炒饭， 生虾， 我中意食泰国嘅菠萝炒饭，好食噶。 诶，菠萝炒饭，你喺边度翻嚟啊，朋友？你唔好以为咩咩地你就班呢个客家人啊， 关你鬼事？我仲要咁样讲 菠萝炒饭， 我识穿你。 菠萝炒饭唔系咁样嘅朋友。 哇，好多外国人入咗嚟 啊！你啲朋友点讲啊？半都， 半都 啊，半都 系咩文啊？ 又咪唔系食菠萝炒饭？ 印度， 印度啊， 系啦，冇错啦。咁印度人你会叫佢嘅系即系姊妹嗰啲叫爹哋。 爹哋啊！ 哎呀， 加到好多啊！爹哋， 爹哋，爹哋，家姐系啦，爹哋系你家姐或者阿妹啦，咁样噶，好啦，咁你菠萝炒饭， 菠萝炒饭，先讲我觉得泰国嗰啲烧烤度，嗰啲叫咩？一串一串嘅咧，点讲？系咪 串烧？ 串烧又好食嘅。 好，串烧点讲？ 串烧 错。 川烧， 川烧， 川烧， 川烧都 算唔算 啊？ 算唔算系？ 但系川烧系咩月天喺泰国嘅？如果成啲馬來西亞或者啲 嗰啲地方咧都有嘅，都有嘅，泰國都有嘅。 啊，總之就嗰啲嘢吉住嗰啲啦，係咪？好啦，你中意食咩啊？ 泰國？ 唔咩？ 食泰國？ 食泰國？ 唔係你唔係話泰國？ 中意食胡惠聰， 成個 Tony 食咗佢。Tony 通 係咪叫 Roger 啊？ 啊，好多嘢啊！ 咩餐咧？我要讲翻去泰国嘅，其实其他喺度 T 房嗰度同事先识。 日本肯定系食鱼生啦。 哇！但你去日本旅行食鱼生， 我都系啊， 好贵咯。 哦，唔 系， 又唔系， 日本先至平过啱 嚟噶。系啊，系啊，上海我即系呢个时候系食大闸蟹啦。 哦， 一流啊！ 会唔会专登为咗要食我哋嗰啲名菜咧，系会去嗰个地方嗰度咧，试下个味道系咪同香港唔同噶？ 去咗嗰度先试。即係去咩時候睇下咩地方，就揾有咩好食啦。 有啲嘢咧，雖然喺香港有得食，但你喺嗰度食咧，你會覺得好似地道啲，好似日本拉麵咁樣，係香港有拉麵食嘅。但係你去到嗰度咧，你親眼感受下人， 真係唔同啊！ 係啊，真係啲 個鋪頭嘅格局咧，令你代入咗嗰個氣氛，好正。 同埋佢同你又講嘅個葉半門啊，你諗住講葉半係咩？就想葉半嗰時，而係唔同嘅感覺， 唔同 感覺，冇錯。係咪好似入到去？嗰個你深夜食堂咁樣噶嘛， 好有 feel 嘅。 好啦，咁除咗呢啲嘢之外嘅話，仲有啲咩你係會中意食嘅咧？又或者你會唔會有一個人嘅？譬如可能你啱啱去完泰國翻嚟，你就會覺得佢就唔得，我一定要去翻九龍城嗰度咧，去買翻幾包泰國面啊！又或者去完韓國翻嚟嘅話，你就會啊嗰啲 人心雞湯， 人心雞湯啊，或者係嗰啲白泡菜湯啊咁樣，你會係屋企自己煮噶？ 我又我發覺咧，有時咧，佢哋嗰度買翻嚟，即係喺佢道地買翻嚟，喺香港再整都唔係嗰樣嘢， 係啊， 都爭啲嘅嗬。 我試過即個市場買嗰啲人心雞咧，即係一包包咁樣， 再熱佢就飲嘅嗰啲，嗰啲梗唔得啦，嗰啲唔得啦， 失望啊！佢全包嘢都係韓文，我諗住我又改翻個韓名咁樣飲。 咁你叫咩啊？湯麵尊師， 你叫咩啊？ 唔记得咗叫金乜嘢啦？ 今日强啊嘛，系咪？我叫今日强，听日就唔强，听日就唔强， 直接就系 k 系啦， 有只扑 系啦，连阿朱妈隔篱， 阿朱妈好啦。咁其实我觉得其实有时系会咁嘅。咁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嘅话，又会想买翻佢当地嗰啲嘢拎翻嚟香港， 系啊， 咁啊就可以延长你喺嗰个到旅行嘅俾你嘅嗰种感觉， 攞翻出嚟又可以。 阿东儿帮买埋鸡冻屎，而咁啊，思光爷爷买埋鸡冻屎，譬如儿嘻。韓國啊，或者葉半啊，嗰種嘢。 好耐以前日本就買嗰個白嘟咯，白嘟戀人咯，但係咩戀人咯？我唔係邊個牌子咧？費事講曬啦，唔知咩咩戀人咁啦嚇。 但 係 好似嗰陣時係咪要喺北海道先買到啊？ 係 咪 啊？係啊， 好似 周街 都有，香港都有啦。而家好似 而家周街都有。 另外係咪嗰陣時去台灣地區買嗰啲咩？ 鳳梨酥、 鳳梨酥 嗰啲咩啊？ 係啊， 嗰啲老味嗰啲 鴨舌、 鴨舌嗰啲 就， 雖然我其實我覺得嗰啲嘢咧拎翻嚟就唔新鮮，即係拎到翻嚟，我都有拎過咯，我都有拎過。 係啊，所以就係會咁，所以叫手信啦，有人會託你買噶嘛。 韓國我咪唔買啊，韓國喺街邊嗰度攞人哋嗰啲面膜啊， 攞人哋啲面膜 係啊， 即係嗰啲送嗰啲試敷裝 係啊。去日本就攞人哋嗰啲紙巾咯， 佢派俾你，佢自己派俾你嘅日本嗰啲。 我攞多幾包， 有好多 number 啊，有好多啲電話嗰度嘅， 係啊， 同埋有相 公仔啊嗰啲咁樣，係 我唔識講。 阿諾， 阿諾， 阿諾，阿諾， 打錯嘅呢？ 係啦，多謝先咧，咁樣。好啦，今日要教大家一个讲下嘅咧，就客家婆来了，就系各地美食啊。 好啊， 各地美食，头先你已经讲咗好多噶啦。咁第一个来自日本，你中意食咩话？ 鱼生。 客家话系唔生。 唔生。 写啦，天生日本挨到爱先唔生。系啦，唔生唔食啊吓。第二样嘢，头先我哋话去到泰国嘅话，你会再除咗要搵一个你个 Roger 朋友之外嘅话，仲要饮咩嘢话？ 冬阴功汤。 写啦，咁点？讲啊， 冻阴公， 冻阴公， 阴公，啊， 阴 啦， 阿波仔都教得我几好啊， 波仔，波仔，冻阴公，得唔得？其实有少似嘅吓，都同我哋讲嘅啊广东话嘅发音吓。好啦，跟住第三个啦，有时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嘅，泰国有得食啦，新加坡有得食啦，好似马来西亚都有得食嘅，但我真系好中意嘅 牛骨汤。 海南雞飯 啊，正 哇！海南雞飯真係， 但係其實海南雞飯邊度食最好食咧？ 我知道香港有某一间酒店。 哦，唔系，我讲地方啊。我发觉新加坡嗰啲系几好嘅，即系求其一间，你觉得唔 好？ 求其一间都几好嘅，唔知点解 唔使 去 揾。 佢好似客人都识整 嘅， 冇骨噶嘛，系咪？ 仲有嘅就系佢会用块叶包俾你嘅，争好远噶。好啦，咁点讲啊？ 系谂 key friend。 是不是很求其呢你覺得你覺得 No、 你的朋友啊海南雞番你沒有一個字 對海南雞 這個字不就是海南雞番沒有一個字對 海南雞番 新的言語 海 南雞番 好了跟著剛才你又說到韓國沒 有一個字對 嘅系咩话？ 番无一字。 你知唔知咩话？ 人参鸡汤啊！ 人参鸡汤好，咁我就都讲咗泡菜先，因为我觉得泡菜即系比较经典一啲啦吓。泡菜系点讲？ 泡菜 泡 菜 泡菜 泡菜 泡菜， 点意思啊？泡菜艺就系俾一碟泡菜我，我教埋你咧，呢个系人参鸡汤点讲啊？ 人参鸡汤， 人参鸡汤。 诶，咁你边一个系考我哋噶？ 泡菜。 哦，呢、這个唔考嘅， 咁我唔学啦，唔听。 好实际， 好 实际， 唔 系 啊， 令到我 confuse 啊！ 唔可以学多样嘢啫， 可以， 你真系啊！ 即刻炒咗佢， 收翻，收翻人参鸡汤。好啦，跟住下一个啦，呢一个其实你中唔中意食嘅咧？汉堡包， 我 中 意， 但系汉堡包都唔同嘅水准啦，有啲系真系，有啲好求其嘅，有啲 同埋可以好贵。 是啊，哇，$70一个啊，超好味啊！ 我好似我买个套餐$100+，吓死 我！ 我话 俾你 听啦， 香港有一间卖汉堡包嘅咧，佢个包装本身都值成$10啊，搵啲好靓嘅盒。即係總之好似你買一個 headphone 咁啊， 等十分鐘 啊，好似你買個 headphone 咁，佢有個硬嗰啲即係包 headphone， 咪有個包 head， 有個硬嘅嗰啲， 係咪等十分鐘嗰間啊？ 總之我淨係見到個包裝咧，我仔買翻嚟，我知道你個包一定病，淨係個包裝咧係嗰啲硬裝， 應該係嗰間。 你明我講咩？ 係啊，後生仔， 係啊，硬 可以做嚟做首飾箱。 係啊，淨係個盒我諗都值$6-7。 哇！咁搞笑，但好食先。 我冇，我唔捨得買。 你唔問阿仔 咬你個仔 嘅， 咬你個仔嗰啲啊嘛，咬一啖就得咯。 係啊， 好啦，咁啊漢堡包點啊？ 漢堡包， 漢堡包， 漢堡包， 漢堡包， 漢堡， 漢堡包就係漢堡包， 漢堡包， 漢堡包， 係啦，漢堡。 點解個堡字同個包一樣嘅？ 包喎，漢堡包。 哦，漢漢堡包。 算啦，张张我哋都系汉堡包咁， 我哋疏硬硬， 系咯， 懵成成， 真系求求其， 疏硬硬。 好啦，第六个咯噃，呢一个其实我都间唔中都几中意食嘅，但系两样嘢都系炸嘅，就系炸鱼薯条啦。 嗯， 我哋讲 炸五薯条， 好嘢，四个字三啱啱咗三个。炸五薯条， 薯条 炸五，鱼你懂得讲 五啊嘛， 炸五薯条系啦，就系炸鱼薯条啦。唔该，叶扁叶欢炸五薯条系啊，咁即系俾一份炸鱼薯条。好啦，第七我都麻麻地，因为咧食完之后咧喉咙痛，即刻痛。好啦，呢一个咧都好正噶，去到台湾地区大家一定要食嘅牛肉面，牛肉面。 我唔系、哦， 你食乜嘢啊？ 我食嗰啲咧有兜冰上面淋啲红豆嗰啲咧，我好中意台湾地区嗰啲， 即系成个酸沙。 佢有个铺头名系咪沙冰店啊？ 类似系啲， 我好中意食佢哋嗰啲沙冰。 哦，好啦，食热食嘅就系我觉得牛肉 man 好啦，时间冇多，下一个咧就有好多药材嘅。但系我哋喺马来西亚，我第一次饮嘅时候，我觉得真系哇，冇错，肉骨茶， 肉 骨茶， 肉骨茶， 牛肉系牛肉嘛，咁啊就系肉骨就系 肉骨茶， 系啦。好，另外有一个啦，再去越远少少嘅，我哋会有呢个德国咸猪， 系咸猪烧。 我哋就咸猪手好唔 好？ 咸猪烧， 咸猪。 咸煮烧系啦，跟住咯噃，去到法国我哋会食蜗牛， 系啊， 黄牛，法国黄牛，好啦，我哋嚟重复一次，各位同学准备好未？ 准备好，好， 余生。 冬阴 功， 海南芥翻泡菜，汉堡包，炸五薯条，牛肉面，牛肉茶， 咸煮烧，黄牛，一阵间翻嚟 ，Tiki Taka。 记得为着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随时一走得太快，昨天的小子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陪着你，记录我在奋斗，明白痛苦世界没有尽头。时钟的胆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 客家婆， 客家婆， 你几撑嘢？ 摆边个？摆边个？摆边个？摆边个？摆边个？摆边个？摆边个？ 你知唔知好嘈啊？ 自然自己嘅啰啰就而家嚟啦！ 你知唔知嘈嘈一个麦就会删噶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喂喂喂，嚟咯噃吓！好，第一题，白姑爹， 即 系白 B 哥，五四三二一，错，系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嘅乜嘢汤啊？ 肉骨茶， 肉骨茶系啱嘅，一份泰式酸辣汤，白 B 哥。 冬阴功， 冬阴功是啱嘅，沙司面即系日本当， 唔声， 唔声系啱嘅。 错咗，佢话唔声， 我话 唔声， 冇啊，我听唔到，佢话都唔 声，唔声啊。 系啦，以圆形嘅面包，爸 B 哥，五四三， 我冇得，我冇得，我冇得，我冇得，汉堡包， 汉堡包系啱嘅。英国嘅街边小食系当， 炸薯条。 新名都系爸 B 哥，你嗌定先啦。五四 嗌咗 啦， 你嗌啦。 新名点会系海南？喺韩国官方公告标准嘅中文译名系咩？当泡菜系啱嘅。话人手多多对人，爸 B 哥 咸猪笑， 呢个答得非常好。话人行得慢， 爸 B 哥 当。 汪洋 系啦，又名文昌鸡饭，爸 B 哥 海南芥花， 海南芥花 汪洋肉面，我答咗先，姚玉咩？姚玉咩？ 两位啊，老师 七比三， 即系我输咯。 又系你 输？诶，我上次六号仔系乜嘢啊？ 拣一个宝箱。 一号，我仲有六号未搞，就有弹额头，哇，好多嘢啊！ 不如储埋十个先啦， 可以 十大酷型啦， 一定系我十个嘅咩？ 一定系你， 佢都可以储噶，但系佢唔储啫嘛。 我一六 几多号？ 一 六四，你拣咗一六四之前，即系一号， 一号 拣个四号，仲有咧？ 唔记得啦。 几多号啫？你今日拣几多号啊？ 一号咯。 好，一号系咪？一号嘅就系要做呢个 sit up 十下， 可以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四十分或之前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上昼十一点，强烈大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二百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十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 受到尼格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普遍吹強風程度的北至東北風，高地間中吹烈風，尼格會逐漸減弱，在今晚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帶，在本港以南大約150公里內掠過。賽馬會宣布取消晚上舉行的跑馬地夜賽，馬會說因應天文台很可能會在未來幾小時內發出8號信號，顧及員工安全並考慮到馬匹運送及其他因素而有這個決定。有關退款安排，現金投注的市民可以在賽馬日前往馬場或在辦公時間內前往各場外投注處憑票退款，電話投注以及經數碼平台投注的款項將直接退回有關投注戶口。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發表主題演講，表示今次在香港舉行的峰會他會稱之為香港復常的峰會。他說香港最壞的時間已過去，而香港過去雖然經歷很多困難，但卻是一個具有韌力的城市，因此對於自身能力很有信心。他呼籲參與今次峰會的金融界翹楚把握機遇和時機，而這些機會正在香港出現，希望大家能夠把握。李家超強調，香港過去經歷的動盪時期已經過去，社會已經回復正常，由亂入治，香港有聯繫環球和內地的獨特優勢，而這些優勢只會在香港找到，無可替代。他又說世界經濟重心已經由西向東移，香港有人才、基建和技術幫助內地企業和資金走出去，同時吸引國際資金進入區內。南韓當局繼續調查梨泰院人踩人事故，根據警方公開的資料，事發前四小時內，警方共接到11個報警電話，但未有採取措施應對。韓聯社報導，針對11宗報警，警方只出動4次將現場人群疏散，警方將對接到11個報警電話的警員展開調查，若果發現瀆職或編製虛假文件的違法情況，將展開司法程序。總理韓德珠會見外國傳媒時說，最重要是公眾管理，政府在這方面缺乏充分的制度支撐和系統性的努力，在沒有主辦方的群眾自發活動方面，安全管理制度顯然極需改善。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尼格集結在香港東南大約180公里，即係北緯21度、東經115.2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帶。按照最新預測，尼格會逐漸減弱，但會在今晚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帶，在本港以南大約150公里範圍內掠過。本港今日將由吹偏北風逐漸轉為吹偏東風，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受尼格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預料本港風勢會在今日下午逐漸增強，天文台會在下午1:40或以前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和尼格相關的雨帶會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料本港驟雨今日稍後將會轉為較頻密，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一小時，大老山、橫瀾島和長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8、46和42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每小時69、53和63公里。預測本港吹強風程度北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烈風，風勢逐漸增強，今晚轉吹偏東風，可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密雲間中有狂風驟雨，骤雨渐转频密，展望听日可有涌浪，间中有骤雨，雨势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 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24点，升268点，成交金额7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2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9蚊，升个六；美团144.2，升4.6。友邦保險64.5升個1，阿里巴巴66.5升4毫，盈富基金15.8升2.5，康希諾生物130.4升44.1，南方恒生科技3.09升咗4.2，李寧係46.3升1.85，京東集團159.7升2.4，港交所232蚊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7.55，瑞士法郎0.999，加元1.361，人民幣7.276，英磅對美元1.151，歐元對美元0.989，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27641點，跌37點。港金報15460蚊，升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49.19美元，賣出1649.6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间社企花店除了有两位轮椅女士一展插花的所长，其中一位的老公竟然都发掘了另一种艺术天分。 我而家做花店之后咧，我发觉我而家系发展紧另外一种兴趣咯，就系画公仔。 到底呢个故事系点嘅咧？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段人间，东京别恋下集。 我从来冇谂过太太真系攞把铰剪插落我度，我感觉插落嚟嘅时候佢都好痛。我睇住啲血喺个伤口流出嚟嘅时候，我冇谂过自己会唔会死，我只系谂住太太，我要保护佢，我唔可以俾其他人伤害佢。 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我爱佢，我冇后悔话俾胡老板听。我真系唔可以自拔，我真系好爱佢。 不像从前 边个？ 太太，系你？你做紧咩？仲要嚟啊？ 哼，我嚟做咩嚟？我睇下你死得未啊？ 我而家系丧家狗啊！你开心啦， 抵你噶！搞我，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啊！ 你打死我啦！你竟然为咗自己话我侵犯你，我睇错你啊！你扯啊！ 我扯，我一定扯，最好你都永远喺我面前消失。我如果唔系咁对你，你估我哋今日仲有冇机会可以见面？出边全部都系佢啲人。 我明嘅，我都知嘅。 你痛唔痛啊？ 可以见到你，再痛都值得。 其实我嘅心比你仲痛，阿平，对唔住。咁我会安排你去香港，我细佬会接济你。 太太，不如你跟我一齐走啦，我带你一个冇人揾到我嘅地方。 阿平，应承我，一定要带我去海边最远最远嘅地方。我唔可以留得太耐，我走啦，你小心。 太太， 叫我慧心。 慧心， 记住啊，一定要带我去海边最远最远嘅地方，吓。 好，我一定会翻嚟，带你去海边最远最远嘅地方。 谁令我伤心地追悔？这颗心失去慧念。痛苦全为我演，心情错付，难道我不值一顾？我此生给你代付，情被创伤，爱也尽被染污，明白爱情总是错误，灵魂如随梦去，浮生如我睇呼，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在乎，独个自离别去，横竖情已四枯，一生孤寂，痴心错付。 啊，老细，几位啊？我三位啊，坐卡位啊，坐卡位、啊。 诶、欸，小智，一位啊。 喂，阿平。 系啊。 喂，系你啊？喂，坐，我见到你真系好啊。喂，点啊？你啲伤好翻啲未啊？ 冇事，顶得住嘅，少少嘢啫。 你嘅事咧，我知道晒噶啦。放心啦，呢度香港，姓胡嗰个咧唔会乱咁嚟嘅。 小智。 唔使讲咁多嘢啦，如果唔嫌弃嘅，以后就喺度帮手啦。 我咩都唔识做，但系， 唉，定啲嚟，喺度做嘅全部都自己兄弟嚟嘅。嗱，记住过咗去嘅就过咗去啦，唔好谂咁多。我呢间茶餐厅咧，虽然细细地，不过每日早餐同埋食晏时间都好忙噶， 系啊系啊， 吓唔偷得懒噶，顶你噶。 喂，咁几时开工啊？ 即刻啦， 即刻， 依家几多人？ 得，我换件衫先， 阿平， 系 问多你一样嘢先啦。 咩事啊？ 你对我家姐系点噶？ 我对慧心系真心噶， 得我撑你。不过咧，你最好都系小心啲姓胡嗰、那个，佢一啲都唔简单噶。 我会小心噶啦。咁，我而家换衫先。 换衫开工啦。 B B 乖。笑得真系甜啊 ！B B， 妈咪锡晒啦。 又抱住 B B 玩啊！过嚟俾爹哋抱下。 好。唔得啊，唔得。 吓？点解啊？ 条片片好重啊！梗系衰猪猪又赖臭臭啊！我帮佢换片先啊。 喂，又会咁啱嘅？次次爹哋想抱 B B 就赖臭臭，专嚟虾爹哋嘅。 我换完片片先俾你抱啦。 唔得，我系都要抱，攞嚟。 喂，哎呀，你唔好咁啦，你咁你会吓亲 B B 噶。 B B 乖，做咩爹哋抱亲你，你就喊啊？ 你俾我啦，你俾我抱翻啦，好唔好啊？ 唔得，系都要对住我笑，笑啊 B B， 笑啦， 笑啦， 笑啦 ，B B， 系啦， 你唔系话约咗嗰班供应商开会嘅咩？够钟未啊？ 诶，过晒钟啦，理得佢啊？谂佢哋等下先啦，我想抱多阵 B B。 哦， 过嚟睇下。 睇睇咩啊？ 你望清楚佢，你睇下个仔。你话咧个 B B 似你定似我啊？ 似你。似你啊！你睇下佢个额头同你一样系咁高咁靓噶， 系咩？ 系啊， 我就觉得佢唔系几似我。 唔系啊，个个都话你同 B B 十足饼印咁噶。 你问下佢个嘴似边个？ 唔似我咯。 我都觉得佢个嘴唔似你，不过都唔似我。 哎呀，唔似咪唔似咯，唔紧要，最紧要嘅佢系妈咪个宝贝啊嘛，嗬。 唔系唔紧要啊。如果我真系老来得子，我一定好好咁对你两母子嘅。如果唔系， 你讲乜嘢啊？你 我唔介意母仔送终啊！你听住， 你唔好乱讲嘢，你吓亲个 B B 啊！你今晚早啲翻啦，我煲咗你最中意饮嘅汤啊！ 好啊 ，B B， 爹哋出去啦，小心睇住佢，你同我 得啦，得啦，得啦，你早啲翻啊吓！ 喂，系咩啊？份亲子报告点讲啊？真系冇错啦嘛！好，你同我即刻做嘢，烧咗间化验所，唔可以有任何手尾啊！ 哇！火中啊！火中啊！火中啊！ 小智，小智，你冇事啊嘛？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其他兄弟呢？ 放心，应该全部都冇事。 我问你，你出面有冇得罪人啊？ 冇啊！我离开嗰年纪，我日日喺铺头帮手，我都冇出过街，我点会得罪人得噶？我又冇识过其他人。 咁就麻烦啦。 咩事啊，小智？咩唔系嗰个电箱有问题，所以火烛咩？ 阿平，我以前做咩噶？系真系火烛定系俾人放火？边呃到我啊？ 吓？咁系咩人做噶？ 我怀疑一个人。不过我唔敢肯定。 吓、啊，你意思系胡老板？ 嗯， 但系我哋而家同佢都冇咩瓜葛噶啦，点解要咁做啫？ 俾啲嘢你睇啊！ 咦，相里面呢个 B B 好得意，边个个仔嚟噶？ 你睇下似边个？ 唔似你啊！ 望清楚啲。似唔似我家姐啊？ 似、啊。咦？你家姐几时做咗妈妈噶？ 你睇下 B B 个嘴， 点解好似有啲似我嘅？ 你都觉得似咧？唉，睇嚟麻烦嘢陆续有嚟啊！你小心啲啦。 小智，小智你冇事啊嘛？小智，小智你点啊？小智，你点啊？你点啊？ 唔系意外嚟噶，你快啲翻日本。睇住家姐同埋你个仔啊！ 对唔住啊，系我累咗你。 B B 乖 ，B B 乖。系啦，望住爹哋笑下啦， 胡老板。 诶、欸，乜系你啊？你仲有面同埋够胆嚟见我嘅？ 胡老板，我知道我对你唔住，但系小智系无辜噶。 你咁对我，有边个可怜我啊 ？B B 乖啊 ，B B 笑得真好。 胡老板，我今日上嚟， 你冇资格同我讲条件啊！两条路俾你拣，你听清楚啊！一系你自己斩只手落嚟，一系我掟 B B 落 嚟。你冇啊！你冇伤害佢啊！ 咁你斩只手落嚟俾我啦！啊， 好 斩啊！ 我要见咗慧心先。 哦，叫慧心添啊，都叫得几亲热、啊。唔得，我要你即刻斩。 胡老板，系我对你唔住，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斩咪斩。你俾我见慧心最后一面，我俾埋条命你有乜所谓啊？ 你条命我一啲都唔稀罕，要嚟都冇用。 你想点啊？你想点啊？你唔好乱嚟啊！ 你听住，我要你好似我咁一世痛苦啊！ 你唔好乱嚟啊！你放个 B B 啦，我求下你啊！ 太迟啦，我要你一世都唔安乐，我要你亲眼睇住你嘅 B B， 因为你做错事。 你摆低佢，你唔好举咁高，好危险啊！ 唔好行埋嚟啊！ 俾翻我啊！ 哎，死啦！ 咦 ，B B B B， 咦？点解？点解里边冇 B B 嘅？点解净系得张被包住个枕头？你收埋 B B 喺边？你讲 ，B B 俾佢阿妈抱走，我乜都冇，我乜都冇。 冇走咗？佢哋而家喺边？佢哋而家喺边啊？ 我都唔知啊！佢嗰日想抱走 B B， 俾我发现，我开枪打伤佢，我都唔知佢哋两个而家有冇事。你快啲帮我揾翻佢哋啊！因为冇咗佢。我真系乜都冇晒啦， 慧心，你等我，我哋唔可以有事嘅。慧心，慧心，我嚟咗啦， 阿平， 你点啊？ 系阿平啊。 你点啊？ 平，我喺呢度，我冇力啦，好攰啊！你过嚟啊！ 好，慧心你点啊？ 阿平， 我嚟咗啦。 真系你？ 嗯。 我以为你一世再冇机会可以见到你。 慧心， 我哋个仔啊！ 真系我哋个仔啊！B B， 好得意，爸爸嚟睇你， 好实个仔啊！ 慧心，我哋走啦，我哋走啦。 兴，我走唔到啦。 点解走唔到啊？ 佢开枪杀 B B， 我挡住咗。 吓、啊！ 我同自己讲、 你 只要我能够再见到你，我已经足够。 慧心， 你应承我，同我去海嘅尽头。我想去那边看看，不知道那边是怎样。 好，我定你开个尽头。我将住慧心和 BB 的艇一路拱出大海，我很努力地撑，慧心很快倒。 阿平，抱 BB 给我，我想蒙上眼。 爱上注定的是我输的车，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早预言了分离，决定了悲剧。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都给你，我忘了感谢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 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人人明日再见。